Hello， 早晨呢，而家就朝头早嘅6:09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咁啊，今日空气又好啲，好过寻日，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低水平嚟嘅。早上嘅时间咧，总系有啲叫做寒意啊，吓，咁啊，有啲凉风吹下咁样。咁啊，呢个嘅寒风啦，咁啊，话凉风啊，未到寒字，呢个凉风咧，咁啊，喺下个星期咧，啊，凉风啊，叫做 double 凉啦 ，double 凉意思即系话咧，啊，又再凉翻啲咯，因为北风咧都会增强嘅，咁啊下个星期初嘅时候咧，咁啊气温更加会再比现时啊凉啲啦。而家就21度，相对湿度69%，咁啊都叫做干干地，咁啊最好咧搽翻啲lotion 啊，搽翻啲润肤膏啊，咁啊啲手啊、脚啊、面啊就冇咁容易干同埋爆擦，冇咁容易敏感啦吓。直播室入边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卷浩陪住你喺星期四嘅早上，2021年嘅11月18日，咁啊我哋又碰面啦，实在太好。每逢6点都见一见面嘅话，听一听把声咧，咁啊人都精神啲。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在你的生活上边有遇到几多不同成功的人士会在你身边不断支持住你呢？有的时候其实都要好好地把握的，例如你的上司，又或者是你工作的伙伴。如果你希望成功的话，应该以一个恒心和用一个善良的心情，虚心的心情，你要记住经验呢真是很好的一种东西，很宝贵，千万不要想喂这个方法得啦，不是不得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总是有些方法是更加聪明或者更加悭时间，时间呢是金钱买不到的。如果有方法能够令到你悭时间，做到你嘅手头上嘅工作嘅，喂，梗系跟下啦，系咪？你嘅方法唔系唔得噶，都得噶。应该用心咧，去到好好地去到学习，咁你就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好嘅方法咧，即系完成你自己嘅工作啦。要成功，其实唔系需要啲乜嘢特别嘅才能，其实咧，只要做好每一件小嘅事情，你就发觉，喂，原来个个都可以成功的。 笑声到达圆满。 曾苦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一日我去牙医诊所那里看牙，在那里等着叫我入去的时候，我就左望右望，因为那间诊所是我第一次去的。我见到墙上面挂住了那个牙医的执照，发现上面的名字有点熟悉。想想下，同我中学的时候一个男同学是同名的。我之所以记得那个男同学的名字，就是因为他是同我同一班，而且又高大又靓仔，是那阵时的风头等来的。几乎个个女仔都暗恋他的。那阵时我就在想，难道我的同学做了牙医？于是我的心就充满期待了。但是一见到他，我就好失望。这个人满面皱纹，冇晒头发，好似大我十几廿年咁，根本就冇可能是我嗰个同学。但是到最后我都唔心塞。喺佢帮我检查牙齿嗰阵时，我特登提到我系翻边一间中学。跟住我就问佢，你有冇听过啊？佢就话，咦，我都是在那间中学毕业的、哦。那我就问了，你是哪年毕业的？他就说2003年咯。我好惊讶地嗌了出来，那咪即是我那班？跟住他就望住了我，反问我一句，老师，你那年是教哪科的？ 嗱嗱嗱，好明显这个故事并不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而是我听回来再演绎回给大家听啦。不过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当我们觉得人家变了，其实我们自己都变了。我们看人家好像老了很多，其实岁月不一样，很公平地在我们面上都留下了痕迹。所以对于控制不到的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太介怀太执着的。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波波可否不要老，再领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 另创新高。人生恍恍惚惚走到这段路，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月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的控诉。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指证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万声也不许。No， 为何再有当女，再有换女？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万声也不许。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諗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嚟到星期四早上啊，出边室外气温，落咗一度啊，而家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嘅一个早上。有冇谂过，其实原来唔同动物啊，佢哋可能真系会沟通噶、哦。有两匹好肚饿、好肚饿嘅狼，即系饿狼。佢哋发现咗一大片嘅土地，因为点解咁开心呢？佢哋揾咗好耐，行咗好多日，佢哋都揾唔到食物。于是乎，佢哋行完又行，行完又行。见到一大片青草的草地的时候，他们相当之雀跃。其中一只狼就说到了：哇，你这么开心做什么啊？草来的啊。你见到草都这么开心，你转到食斋啊？见到草原很开心的狼，他自己就说到了：哎呀，你真是傻猪来的。啊，不是不是，你是傻狼啊。咁大片草地，即系代表其实有好多嘅动物会喺呢度食草啦。你睇下啲草，哇！啲草又绿又长又肥，啲风吹呀、啊、吹，吹呀、啊、吹，哇！我见到啊，我都想转食斋，不过我唔会。讲到咁上下嘅时候，哎，我唔同你讲啦，等我跑去呢个草原嘅中间先。另外一隻狼好好奇，佢就問啦：喂，你真係跑去邊啊？佢就話到啦：我話梗係去睇下草原有幾多嘅動物喺度啦。人同人之間最大嘅分別，其實好多時就係我哋視野嘅分別。所謂視野，即係話我哋縱然睇到同一樣嘅東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东西的背后的意义 就大家都原来有所不一样。狼是肉食性的动物，发现一大片的草原应该就觉得完全没用处。不过聪明的狼他就会想到了，羊、牛、马都是草食性的动物。我呢就是吃这些草食性的动物的。只要将这些草原找到它的位置的话，那我就不愁没动物吃了。到时我就有食不尽的动物。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我们的视野就是有这么大的分别了。你会不会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明白到原来身边的人、身边的朋友又或者家人他们看的东西和你都是不一样。可能他们不会好像你这样拿到最大的好处，但是正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更加可以彰显到情的可贵。因为我们可以将我们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一些事情和人分享。我们虽然每一个人的视野都是有所不一样，但是只要集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大家都共同生存得非常之好的了。分享的重要性你看不看会得到呢？自私的弊病你又理不理解得到？ 想一清晨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为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悲喜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痛，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 这种亲，时间快速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啊！听听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可以在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竟第二度自作？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四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十八日耳耳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嘅时间有少少凉意啊，咁啊睇下你出边20度嘅气温，咁啊而家就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白元浩会打电话俾阿林慧芭比，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咁啊出边啊凉凉地啦吓，咁啊你都要唔好涉亲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哎呀一阵间又头痛又头晕啊，麻烦啦。 是的，大家都真的要保重身体的。但是呢，除了说保重身体要真的保暖啊，或者注意自己作息之外呢，我知道很多人呢就会选择做运动的。 是。 但是呢，我想说呢，最近我发现呢，有些报道都讲到说做运动呢有些谬误呢，是令到大家可能对于减重啊，或者是即是想令自己身体锻炼呢会有些停滞的情况。 咦，有些这样的事。 是啊，有些人就会觉得为什么做运动好像都不是很减到肥呢，或者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效果、 嗯、 譬如可能一开初真的有很大的改善的、 嗯、 即是可能减到10磅啊，咁跟住之后就开始停了，就没有动过了，咁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咁原来有些报告呢讲话，其实做运动呢都有些习惯可能令到人呢是以为它是有效，但就是因为这些小小的习惯呢就是差过少少，就所以就嘥咗你做运动嗰度力啦。 咦，咁呢个要听喎、 哦。係呀、啊、原来呢做运动呢都有几样嘢呢係真係要留意嘅。 嗯、 有啲人就会觉得啊，係咪做得越多运动或者做得越耐呢越持久呢就代表一定越减到肥呢？其实呢就真係每个人都唔同嘅、 嗯。 因为有啲人呢个体质或者佢想减嘅嗰啲脂肪啊或者嗰啲卡路里呢可能是需要一些大氧运动啦，咁有些人呢可能就是需要适量的运动去慢慢调适个身体、 嗯、 即是不是个个都可以说我跑10圈都 OK 的嘛、啊、即是可能有些人只是可以跑5圈啊，或者他只有可以适宜散步啊这样啦，咁、 嗯、 所以呢其实真的第一样嘢就要留意返自己需要啲乜嘢模式嘅训练，就唔好强求啊、欸、我见人哋係咁样跑步就瘦到，咁所以我就学佢跑咁耐啦，咁就唔得嘅。 係咁个个人体质都唔同，呢、這个成日都听啲医师讲㗎啦。 冇错啦，咁其次呢亦都要注意喎，唔係话呢每一日锻炼呢所谓嗰一种持之以恒呢就一定有效嘅、 啊。 有时呢可能你锻炼2日呢你自己的体质呢需要休息返1日，俾佢啲肌肉啊或者佢自己嘅嗰啲即係肌肉啦，主要都係肌肉啦、 嗯、 去到休息同埋重建呢先至可以有效咁样改善你自己嘅身形嘅。 哦，呢、這个係啊，呢、這个我都听过好多唔同嘅专家讲呢，就係话你日操夜操呢其实特别係啱啱开始练习嘅人呢，因为身体根本都未适应到嗰个强度嘅练习，如果你完全呢淨係俾佢操唔俾佢休息嘅话呢，其实就好容易有反效果。但係如果你话喂我係运动员嚟嘅，我其实我每一日我都已经係最少跑 20K 㗎啦，每一日都跑个半马，咁运动员嘛唔出奇啊。咁佢哋咧又真係可以恢复得好快喎，不过其实佢哋都一样咧，会可能譬如3日休息一次咁样嘅。 因为呢其实大家都要想下呢，其实你嗰个训练呢主要都是想嗰啲肌肉纤维呢可能是会有啲时间去愈合同埋重建啦，即所谓你想要个线条。咁如果你冇足够嘅时间休息或者俾佢愈合啊重建呢，其实佢都未重建得到你就已经再跑。梗係冇效啦。咁再加上呢你其实嗰个食物方面呢，我諗大家都有听过，如果特别係做健身啊或者重量训练嘅朋友呢，其实都係要食返 足夠的蛋白質的、 哦、 如果不是其實你都攝取不到足夠的營養，它找些什麼來重建呢？即是重建裡面可能只得水分啊，這 是啊， 變成浪費了自己的訓練。 他們吃很多大隻仔奶粉啊，那些是全部蛋白質來的，那些 我都見過有些健身的朋友買很多罐的奶粉來吃的、 啊、是啊，我不行的，我一想到是奶我就已經我情願不要肌肉了 每個人的接受程度不同啦，有些人覺得、欸、就算我不喜歡喝奶呢，但我都會即係為咗變大隻，所以咧就飲嗰啲奶粉啦咁。 啊，係啦，咁每個人要嘅都不一樣啊，我啊頂唔順啊嗰啲。 係啊，咁同埋咧就記住一樣嘢就係、是、話，有好多人咧就會配合埋嗰個餐單啦。咁、 啊、 但係咧，我都有聽過好多人咧，而家尤其是都市都幾流行咧，就係、是、戒澱粉質減肥。咁但係原來咧，你戒澱粉質嘅餐單咧。配合埋做運動咧，咁我諗就真係唔係幾適合啦。因為咧，如果你戒食啲澱粉質咧，你最嬲尾咧好多時咧係會導致咗咧皮質醇失調啊。你有冇聽過啲人話咧唔食飯咧就個人好情緒低落啊？ 我、哦、有啊有啊有啊我有啊。 咁原來咧都係有影響嘅，因為咧你做運動嘅時候咧，啲人成日都話運動就會令到你個身體會有疲勞嘅狀態啦。 啊 咁如果你再加埋咧戒食埋淀粉质咧，好多时咧就会令到你嗰个淀粉质摄取咧就进一步降低。咁、 嗯、 原来咧都系对于自己嘅心情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噶。 哦，因为我都有听过咧，其实淀粉质啊有一种饱满，甚至乎入边有啲物质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有一种快乐啊愉悦嘅感觉嘅，冇咗咧，所以啲人话减肥减到个人猛整咯。 同埋有糖分啊嘛，啲人都话啦，食甜品或者食甜嘢会开心噶嘛。咁如果你双重夹击，两样都冇晒咧，咁你个人咧就可能会觉得好压抑啦。 哎呀，咁啊，点样减啊，真系视乎大家自己去到决定啦。 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各方面都要取个平衡，同埋咧都唔好话咧人哋系用嗰个方法嚟减肥咧，你就跟到足，即系你自己都要揾一个系啱你自己嘅方法咯。 系啊，或者问一下啲营养师啊、医生嘅意见咧。咁啊最好啦，揾个啱自己嘅方法，咁啊食咧又选择 冇错冇错， 运动又选择下啲啱嘅，咁啊 系啊， 慢慢去到改变自己嘅身形咧，又唔使惊反弹，唔系你即刻变嘅话、嗯，通常嗰啲都系即系几日货仔又冇噶啦， 持久啊嘛， 系啦，好啦，咁啊翻嚟我哋再继续倾啦， 好啦，一阵见。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二分嘅时间，哦，四十三分，室外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71%啊！啊，唔知道咧，你会唔会有阵时用我哋嘅现钞啊，香港嘅银纸嗰啲现钞用一用嘅时候，发现咧，有啲霉咗，有啲烂咗添，弊家伙啦！如果攞住一张面额大嘅银纸，哎呀，佢烂嘢咁样，咁我咪冇咗个钱。好啦，于是乎咧，我哋可以上翻香港金融管理局嘅网站嗰度睇，啊，佢入边清楚列明咗咧，喂，纸币烂咗点算好？好啦，咁佢有啲案例就咁讲嘅，佢话：哎呀，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唔小心将个十蚊纸咧就撕烂咗，咁点算啊？好啦，咁佢入边咧有角色扮演，自问自答嘅。咁睇翻呢个网站，佢自己就话到啦，啊，可以拎翻去咧就发钞嘅银行嗰度咧就换翻噶，银行咧就会按照住既定嘅准则去到验证真伪同埋损毁嘅程度。例如会验下张银纸系咪真噶，睇下防伪嘅特征仲系咪完整，损毁嘅面积又有几严重。一般嚟讲，如果冇以上嘅问题嘅话咧，啊，银行都会换翻钱俾市民嘅。好啦，佢又问咯，喂，但系十蚊纸币系由香港特区政府发行嘅，市民可以去边度换啊？汇丰银行咧系政府十元纸币嘅代理银行，咁所以市民咧就可以去到佢哋嘅分行嗰度咧就兑换翻已经损毁嘅十元纸币啊。好啦，又问咯，咁其实啲银纸只不过可能系半张撕烂咗，黐埋得唔得噶？最好都系交翻俾发钞嘅银行啦。啊，提提你啊！ 千祈咧就唔好将两张唔同号码嘅银票咧就黐埋一齐，咁样做咧合成嘅银纸其实唔系法定货币嚟噶。好啦，又问咯，而家咧电子支付咁发达，咁啊银纸同埋散银咧都少咗人用，系唔系噶咁样？啊，原来又估错咯。好啦，睇翻啦，咁啊2013至到2017年啊。香港紙幣的總流通金額啊，年年都有增長，五年之內就會增長近四成噶。仲有咧，就係大家都唔多中意袋住嘅嗰啲叫做神沙啊，嗰啲碎銀咧，其實咧嗰個流通量咧喺嗰幾年啊，亦都咧就係有增加到嘅。紙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喺度嘅。啊，原来咧有阵时啲纸币咧损坏咗嘅话啦，就可以睇翻咧嗰个损坏嘅程度，咁亦都咧就当然啦，真嘅银纸啦，咁就可以咧去到换翻嘅，咁啊就唔好谂住，哎呀烂咗啦，冇啦，咁啊抌咗佢，千祈唔好问一下啲专业嘅人士，如果你话系钞票方面嘅专业人士，唔使讲啊，都知道梗系揾翻银行啦。所以千祈唔好傻豬仔抌咗佢啦！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四十六分。 多谢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如你爱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到总拍摄过生女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般荡到，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 来自曾若华傻瓜机， 所謂人是靠衣裝的，如果本身都覺得自己有少少傻瓜的感覺不緊要的。可以聽聽呢，就是職場 KOL 阿海怎樣教你要裝扮一下自己這個人望出來，夠曬醒目呢。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芭比。 嗱，对于啲衣物冷知识咧，真系非问你不可噶啦。 都唔系嘅，因为想大家点讲啊，环保啲啦，希望啲衫可以 keep 得耐啲。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每件衣服其实佢都系有生命嘅。 嗯。 我成日好想咧件衫咧跟到个好主人翻屋企啦，善待你嘅衣服啦，唔需要买太多，贵精不贵多咯。 嗯哼，同埋有时咧，真系当你心头好好中意一件衫嘅时候咧，但系当你拆翻出嚟，咦有笪渍，又或者系有啲凹味咧，又令到你好却步，唔想再着佢咯。 劲心痛啊，系咪啊？即系其实本身件衫咧望落去好光鲜嘅，跟住你可能有阵霉味、凹味咧，你一着出嚟，其实人哋未必会话俾你知，喂，小姐啊，或者先生啊。你件衫有味啊，正常都唔会咁样同你讲，除非好 friend 嘅，譬如你翻工，可能一个好 friend 嘅同事，佢可能会咁样同你讲。 嗯，亦都系一种企理嚟嘅，即系冇味道啦，唔会话巢咪掹掹啦，同埋唔会话好多渍啦，咁样其实出到嚟个感觉就好整洁，好加分噶啦。 啱啊，你啱啱讲咧味道咧，其实都想讲下咧，嗰啲衫嗰啲霉味或者噏味咧，其实会喺边度嚟嘅咁样。其实讲紧有味道咧，基本上都系因为件衫咧，你已经系出现咗细菌噶啦。 系 味道就系嗰个 symptom 出咗嚟啦。 嗯， 好啦，究竟衫嘅细菌咧会有边两种我哋常见嘅咧？其实第一种咧就系叫做生肝菌啊，唔好谂住系嗰啲咧食得嗰啲 friend 喎。 系咯，好似嘢食味 牛肝菌咁样咧。牛肝菌焗呢个唔知咩饭咁样咧，好似都几好味咁样。嗱，呢啲菌咧就真系唔要得嘅。其实咧，生肝菌咧就系同嗰个潮湿湿度有关而产生嘅细菌啦。 系。 咁好明显就即系话，其实你件衫喺佢未曾干透嘅时候，你已经将佢收纳， 嗯， 你就会容易咧滋生到呢一种嘅细菌啦。 嗯，我真系第一次听到呢、這个。 系啊，所以我哋咧就应该都会讲点样，如果啲衫咧点样可以令到佢容易啲干爽啲啊，咁样啦，都有啲好容易处理嘅方法嘅。另外啦，有一种菌咧，就听个名又系几摸不着头脑嘅呢一种菌，叫做脂臭菌。脂咧就系、脂肪个脂，臭咧就系、臭味个臭， 系 咁又就细菌个菌啦咁。听个名字你有冇谂到咧？其实唔系太难理解嘅，就系、同我哋咧人体咧就变咗系有关系啦。 嗯。 系啦，即系我哋人体其实都会有啲，譬如汗啊、等等啦，呢一啲嘅分泌出嚟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男士咧都会系比较多嘅、 嗯， 尤其是喺啲领位啊、格拉底位咧，系我哋人体嘅一啲分泌，咁令到佢会滋生咗一啲细菌出嚟。 嗯哼， 本身我哋自己都系要干爽啦，咁一阵间我哋都会讲咧，究竟如果件衫都会出现咗呢啲味道，最快嘅方法可以点样处理？我哋之前轻轻讲过嘅，今日再提供咗多一啲少少嘅方法咧，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啦。咁样、嗯、人就好衰噶嘛，我哋倾向懒噶嘛，我哋先指标先噶嘛。 系啊， 偷件衫出嚟，我又好想着咁样，我又冇时间再去处理件衫，咁我点样去好快除到啲味咧？之前咧我哋提过，其实坊间咧都会有一啲咧系衣物嘅除臭剂嘅。另外咧，原来咧有一个方法咧，即系我自己都系孤陋寡闻，我都系即系上网睇下啲冷知识咁样咧，发觉咧。原来咧有一种嘅酒精咧，系可以帮我哋好快速可以除到呢一种嘅噏味嘅。 嗯， 原来你将嗰啲 booker 咧，将佢稀释咗之后咧，喷喺啲衫领啊或者啲格拉底位咧，可以咧帮你手除到啲异味噏味嘅。 嗯， 咁呢一个咧就系、即系如果你屋企有酒嘅话啦，又或者有嘅衣物除臭剂嘅话咧，都系啲好快速可以帮你咧稍微除到嗰个噏味嘅方法。 系 好啦，然后我哋跟住就要讲啦，要治本噶咯，系咪啊？即系我哋唔可以长期都靠喷啲嘢喺件衫嗰度噶嘛，咁样。我哋成日都会漏咗，原来洗衣机咧都系嗰、那个即系罪恶或者嗰啲细菌嘅温床嚟噶。 系啊， 洗衣机你会唔会清理洗衣机嘅咧？ 我会噶，但我会抌一啲嘢入去，然之后洗啦，即系净系用一机衫嘅时间去洗佢咯。 差唔多啦，咁你系咪会喺坊间买嗰啲洗衣机嗰啲 清洁剂啦？梗系啦，清洁剂啦，系咯。 系，我自己屋企我都系会嘅，唔好忘记啦。我自己疫情嗰时就勤力啲嘅，但系好似即系个疫情淡咗少少嗰阵时咧，我又开始懒咗，跟住就会发觉咧，你个洗衣机嗰啲胶边咧，你会发觉开始有啲毛啊，有啲黑点 出现喺度， 好得人惊啊！其实嗰啲已经系细菌滋生咗。咁你试想象，当你洗机衫嘅时候咧，其实你件衫都系无可幸免噶嘛。 嗯。 所以唔好难啦，你可以喺坊间买到一啲咧就系洗衣机嘅清洁剂，根据佢上面嗰个标签点样清洗你嘅洗衣机。另外又系啦，梳打粉系好帮到手，系啦，可以其实咧你系加少少嘅梳打粉一壳仔咁样啦。放入你嘅洗衣机嗰度，然后咧将你嘅洗衣机咧就系满水咁样，就洗佢二三十分钟。 嗯， 然后就排嗰啲水佢啦，去晒啲水佢，然后再等一阵间。 嗯哼， 你可以再等大概半个钟头到啦。记住，你再开一机咧就系清水就咁，乜嘢都唔加，清水去再洗你嘅洗衣机一次。 嗯， 定期咧大概你两个礼拜到去做一次呢个动作啦，咁啊 make sure 你嘅洗衣机咧都系冇细菌冇异味嘅，咁你嘅衫咧都可以确即系比较确保到佢唔会咁容易咧去滋生到细菌啦。 嗯，明白啦。 系啊，另外再有一个方法咧，就是、令到有两个方法啦，可以快讲咧，就系点样令到你嗰啲衣物咧可以系干爽一啲。 嗯， 原来晾衫咧都系有一个嘅即系方法咧去晾噶。 嗯。 男士们咧，我唔知道你屋企会唔会啦，即系男士们咧晾衫咧就比较求其嘅，即系总之晾起晒佢挂起晒咧就 为之晾 衫啦。当然你每件衫中间咧都系要有一啲嘅空间俾佢透气啦。 嗯， 如果你再讲究啲去晾，令到佢快速可以晾干啲衫嘅话咧，其实你系可以咧采用一个叫做厚薄长短间住间住咁样嘅方法咧嚟到去晾啲衫。 嗯，我屋企就系咁啦。 啱啊，即系你唔好话将嗰啲厚嘅堆埋一堆薄身嘅，譬如我自己屋企我有两条架系晾衫嘅，即系两啲通啦，铁通咁样去挂啲衣架啦。你唔好谂住就我呢一边咧成条架咧，我就系晾晒啲厚嘢，呢边咧我就晾晒啲薄嘢。其实咁样系唔好嘅。 嗯， 你可以将佢卡啦卡啦厚薄啊长短啊咁样嚟到去晾啦。每件衫中间咧保留空间， 嗯 ，make sure 佢系空气流通嘅。你咁样晾嘅衫咧系会比较干得透一啲嘅。 系。 另外啦，如果你话真系去到一啲日子，譬如而家咁样，我系开始要收纳啦，处理换季嘅衫嘅时候，有一啲衫真系难干啦咁样，我哋可以点样做呢？其实有个方法，抽湿机我自己都系麻麻地，反而有个快嘅方法咧，你可以将你嗰啲衫咧，譬如你两三件嘅 T 恤咁先算啦，你可以摆落一个胶袋或者一个垃圾袋，我就会用垃圾袋嘅，其实将个垃圾袋咧摆两三件衫入去，然后用风筒吹， 嗯。 我自己就喺个角位咧剪开其中嗰、那个那个垃圾袋咧剪开个角位，等佢好似啲气咧有得流通咁样啊，有得走气啊。 嗯， 系啦，咁然后再用风筒咧慢慢去吹下啲衫咧，其实你吹我谂你十零分钟到啦，你会发觉啲衫咧你好似喺干衣机揈过咁样噶啦。 嗯， 又唔使摆落干衣机，因为我屋企冇干衣机噶嘛，咁你都可以考虑咧去咁样去令到你嘅衫干爽啲，先至摆落去你嘅衣柜入边。好啦，然后摆啦，存放咧都系会有一个嘅学问喺度嘅，即系点样收纳呢？日本人咧对于收纳咧系好叻噶， 系， 所以好多时咧，其实我就会睇咧啲关于咧即系日本人佢哋点样收纳嗰啲资讯咧，原来咧佢哋咧就系讲啦一啲动物纤维嘅衫， 嗯， 例如乜嘢咧就系、是、丝啦，因为丝佢都系蚕吐出嚟噶嘛，都系动物嘅纤维啦， 嗯， 羊毛啦、羊绒啊呢啲衫咧，其实因为佢哋嗰个水气咧会。那個成分比較重或者比較敏感， 嗯， 容易會發毛和變色的，是，所以當我們收納的時候你不要將它放在你的衣櫃底， 嗯， 你要將它放在晾高一點的地方， 嗯， 可能在底部那些就是一些植物纖維的衣服或者 polyester 的衣服，然後放在上面的就是這一類動物纖維的衣服， 嗯， 也都會將你的衣物會保持得比較好一些的。 我記得要這樣分類，真的 是，是啊，我們都沒有想過的，即可能不是隨便冷衫有這麼入就堆到它這麼入， 是啊，通常都是可能揀就手咯。 對啊，因為香港的冬天現在都真的未必很冷嘛，嗯，你可能會將冷衫絨褸將它有這麼入就堆這麼入，但是原來我們那個存放呢同你保養個衣物咧都係好有關係噶。 嗯，咁所以就即係無論係洗啦、存放啦、執拾方面咧，都有啲小技巧。今朝早阿海就同我哋分享咗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嗯，可以 keep 到你啲衫新淨啲，又靚啲，仲要香啲添。 係啊，過多兩三年咧攞出嚟著咧，即係你都仍然覺得嗰件衫係光鮮嘅。 嗯，咁啊正啦。好啦，今朝早唔該曬阿海， 唔該 Buddy。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么？ 晨光大家， 我

迴旋處啦。咁而公主道過海今朝早嘅車龍都長咗啲，排到去愛民村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化花園一段咧就慢車啫。咁另外再繼續提大家啦，山頂道由於較早前有山泥傾瀉嘅，咁重型車輛仍然不能夠行駛啦。白家道至到馬紀先峽道一段山頂道，咁即係話巴士咧仍然係要改路行駛嘅。咁另外江樂道西咧，由於有緊急維修，江樂道西去灣仔方向近住港澳碼頭嘅慢線咧仍然封閉嘅。交通消息就係咁多啦。 嗯，都幾好啊。咁啊，香港嘅節奏就非常之快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啊，喺早上嘅時候大家都趕噶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放工嘅時候咧，咁啊，如果可以嘅話啦。我自己其實亦都幾鼓勵大家咧，即係慢活一啲啊，即係放工，其實大家都好想哇趕翻屋企啊。咁但係咧，即係譬如好似我咁啦，屋企有小朋友嘅，其實你好趕翻屋企咧，翻到屋企你又係趕一大餐，即係趕小朋友功課啊，幫佢讀書啊，又係趕嘅。咁倒不如咧喺即係自己交通上面咧，點樣利用交通嘅時間咧？就好好地慢活一啲，即係有陣時交通，譬如你搭鐵路嘅係好快嘅，咁有陣時巴士都好準確嘅。咁不過有陣時都會覺得啊，會唔會坐下一啲輕鬆啲嘅？如果有機會嘅，譬如過海嘅，咁坐下船啦，咁亦都係一個幾舒服啊，俾你可以即係叫洗滌下心靈，望一望維港咁靚嘅一個地方，係咪？千祈唔好即係遺留咗我哋自己香港咁靚嘅環境啊！咁所以有陣時如果你話搭車嘅時候，又唔好淨係望住手機，可以咧就望下出邊啲風景，咁又係一種嘅享受嚟㗎。 同埋望一啲人生百態幾得意嘅。我同你講咧，我有個親戚咧，佢好得意㗎，佢好中意咧坐喺馬會門口咧望啲人賭完錢嘅神態喎。佢話好笑 嘅事， 真係真人真事嚟㗎。係 啊， 係我媽咪同我講話咁得意啊！佢話咧，原來咧真係睇到人生百態嘅，啲人咧買完馬出嚟咧，嗰個神態咧係好好笑。佢喺度當中找樂趣，係咪好得意啊？你咁開心，試下乜就係咁樣啊，好好笑啊，係咪？ 大部分都係垂頭喪氣係嘛？ 都有啲好開心嘅。 咁啊好啦， 喜怒哀樂睇曬啦。 係啊係係 啊，好好笑咯。 就好似啲人咧，如果去澳門啊行開即係賭場嘅時候咧，一望入去都係見到人生。 是啊，所以不要只挂住望手机，望多啲嘢咯。但系头先我听到小白你讲啦，你话过海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嗱、 啊， 你会唔会咁样做咧？ 我会啊， 哦、你 会啊我过海更加希望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我觉得过海咧，如果驾驶嘅时候咧，个隧道费好贵啊。即 系 纵然系啦，即系呢个最主要添啦。虽然红隧咧就叫做平啲嘅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又面对塞车嘅情况啦，同埋即系附近或者九龙区附近咧都有几多嘅停车场。咁佢根本上 set 到个 plan 咧就系俾你泊架车喺度啦，然后你自己就搭车过海啦，咁样即系个经济亦都划算啲嘅。咁我又觉得咁。过海，因为我哋譬如我自己揸开九龙嘅，未必熟港岛嗰啲路。 哦，系啊，系啊。 揸开港岛啲路嗰啲朋友，如果你揸到九龙咧，又觉得啊，好似又唔系咁就手啊咁样。咁所以如果系咁嘅，不如搭车过海。 系你講得啱， 仲舒服啦。 好似我先生咁成日叫佢啫，佢係過海不如過隧道啦。佢唔肯喎，佢好似你咁講，我都唔熟香港啲路，我唔想揸過去咁、 啊啊、 樣。 啱啊，唔熟又唔好揸咯，係咪、 啊？ 香港其實都係一個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地方嚟嘅。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好似你咁講啦，慢活開心。 係啦，揾啲機會嘅話、okay. 就即刻慢活一下先。 係，多謝你嘅提醒啊，小白。 唔該曬 Didi， 唔該 曬小白。 好，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早晨啊，小白，系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哇，今日个天空又好靓啊吓，大家又系，佢打卡啦，蓝天白云，有阵时香港啲秋冬天咧，系有一种好绚丽嘅景致出现咗嘅，咁啊，令到大家朝头早咧，确系好振奋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喂，依家身处户外嘅你啊，咁啊，头先都睇到有啲家长陪啲小朋友翻学，送咗上校巴啦，咁啊都忍住。攞部手机啊出嚟影下相咁样冇㗎，有阵时提振下自己士气㗎咋，因为反正都嚟到礼拜四㗎嘛，係咪先，咁啊要返埋听日工，咁啊先有得放假，咁啊不如睇下啲靓嘅嘢啦，鼓励下自己，咁啊天气确系好啊，咁啊心情都要好，咁有少少凉风啦，唔系太冻嘅，太阳亦都出咗嚟啦，蓝天白云亦都有啦，咁啊今日天气系正㗎，咁我成日都鼓吹噶啦，咁大家如果有啲年假嘅话，你又请咗佢咯，即系趁住啲十一月尾啊、十月头嗰啲，因为你一路都冇公众假期啊，系直至到十二月尾嗰几日，即系圣诞假先开始有啲公众假期，咁你又唔会望到 十一月尾、十二月中呢啲有機會打風啦，正常。咁所以你根本就一路做嘢一路做嘢咯。咁人係要唞下嘅。咁你話喂，唔係啊，我份工咧翻一至五嘅啫，禮拜六日都好夠唞，咁啊梗係好 OK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唔係喎，翻六日工作，有啲朋友都係仲係六日工作噶嘛。咁、你六天工作嗰啲咁啊，會唔會都自己 plan 下啲假期點樣連埋啲禮拜日啊放下假，或者請啲禮拜六假期啊，俾自己可以即係 take a break 咯。有陣時都係咁啊，即係做人係咁做係咁做咁樣，可能都會漠視咗身邊人啦、漠視咗自己嘅心態、 你都容易忘記自己初心啊。 係啊，你自己譬如都頭先你都講話，喂，可能慢活一啲啊咁樣，即係反而慢活咧，靜落嚟咧，個腦咧就會有好多嘢諗得到啊嚇。做創意行業更加要俾自己空間啊，去諗下嘢啊，諗下啲新嘅計仔啊，諗下啲新嘅橋啊出嚟，即係服侍啊聽眾啊或者觀眾朋友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下去啦。 好，唔该晒。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噃，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啊，最重要就系呢个提你啦。下星期一北风系会增强，咁啊，下个星期一啊吓显著转凉，去到下星期二同星期三嘅早上咧，气温会降至大概16度左右噶。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到 3， 空气好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我哋上个星期咧就承诺咗，今次咧就要讲下一啲咧好唔要得嘅工作态度，系咪有古仔听先？ 喂，承诺咗咩我？ 系啊。 喂，好啦， 讲得出就系承诺噶啦。 逆向问翻你先，乜嘢为之承诺先？讲咗就叫做承诺啊？定系话你做某一样嘢，其实有啲既定嘅操守，嗰啲都算系承诺啊 ？Both 啦，系嘛？ 咁我咁样讲得，我就梗系觉得系 both 啦。即系你口头应承咗，甚至乎签约应承咗嗰啲唔使讲啦。咁我哋做工作咧，大家其实知道有做每一件工作咧，都有某一种嘅所谓态度上啦，或者处理事情手法上嘅一种承诺。咁呢啲承诺其实就系即系非明文规定嘅，即系冇话有张 contract 写住，唔该你每日嚟到呢度工作咧，你就要依起棚牙笑嘅，就冇嘅。即系唔好误会啊，呢啲唔系潜规则嚟噶吓，即系呢啲系我哋做人处世嘅事情，当然系冇指标啦。咁但系呢啲对我嚟讲咧，都系一种承诺，就叫咩服务态度嘅承诺啦。 啱啊。 咁你话喂态度系好虚无缥缈嘅，咩叫态度啫？我系咪即系我朝朝见到你要讲声早晨，咁就为之态度好啊？你洗啲嘢俾我就讲声唔该啊？呢就叫态度好啊？咁我首先第一句答你咯，系咯，如果你都识得谂呢啲嘢嘅，呢个系第一步嚟嘅。 系， 但当然啦，我唔会觉得系呢啲系真系冇一个尺度，你冇一个特别嘅指标嘅。咁但系我咁样讲有少少唔公道啊？喂 ，common sense 嚟啫，即系虽然大家话。即係 common sense is not that common 啦嚇、咁我哋會做嘢嘅時候，我好簡單，我舉一個例咁樣去開呢個 topic 啦。Barbie， 我同你坐喺個錄音室，我哋今朝錄音啦。我一行入嚟錄音室，面都窿曬，早晨唔講，坐低，大大力咁劈低個電話，掟低個袋，跟住就係講句，喂，嚟啊！你会觉得点啊？ 我会觉得你系咪闹情绪定发脾气，定系唔通我有啲咩得罪咗你？我自己唔知道。 系啦，嗱，你出于一个好关心，就会咁样谂啫噃。我同你即都熟啊嘛，系咪？ 系啊。 好啦，如果我同你唔系话十分熟咧，大家纯粹都只系可能系见过几次面嘅。你又会系唔系咁样出于一个关心嚟？谂我咧， 我相信我就会开始咧去揣摩啊，呢个人咁样嘅啲态度吓，黑死个面系咪摆款咧？咁 系啦，咁咧，所以咧，有时我哋讲起啲所谓态度嘅 topic 嘅时候咧，啲人就会觉得哇，冇搞错啊，咁我心情唔好都唔得咩？得， 但是坐在你对面那个人他怎样去想你，对方亦都同样有那个自由咯。 嗯， 是。那你有时你就想不想对方咁样諗你啦，咁、可能你会话啦，喂，切，佢諗咩我理得佢啫，我嚟做嘢嘅啫嘛，我笑住嚟做同唔笑住嚟做，佢都系要做噶啦，嗱、唔系咁样嘅，举例咯，喂，而家我就讲紧我同你大家都系，即系大家喺同一个地方工作，唔系你决定同唔同我做啫，咁如果 Barbie 你系一个监制咧？或者你是一个甚至乎是老板呢，或者你是那件事的负责人呢，你喂啊 Barbie 下个礼拜帮我找五个人来唱歌，那你第一时间你会想起哪个？ 我其实想起啲态度好那些。 是啦，因为为什么唱歌大家在这行大家都有啱上下的，即各有千秋各有特色，那我没说找不一定要，我除非你说我一定要找哪个，或者如果不是就好有一定会有基于是对方的态度问题而你作出选择咯。 是啊。 我举个例啊，我曾经我参与过一些拍摄啦，我讲緊拍电影啊拍剧嗰啲。有啲艺人啦，佢哋真係可能唔知点解啦，可能而家晨早呢，可能你都可能会啊，可能我都会啊。 未瞓醒㗎嘛。 闹情绪啊。 哦。 好啦，咁闹咩情绪呢，我去到嗰个化妆间。面窿窿啊，可能好勉强恩师咁声讲声早晨啊，哇，将啲化妆品咧又掟啊，又呢又路啊，唇膏又掟，乜嘢又掟，呢样梳又掟，嗰样又掟，咁其实你会觉得，即系我自己闹我自己情绪啫嘛，我系咁有性格噶啦，咁但系其实大家去未去过嗰度拍摄 set， 大家唔知道，大家可能嗰度间房有。四个人在一起化妆、或者甚至乎六个人八个人，有成十零十个八个工作人员、就是因为你可能订一订啲嘢喺台面，你是会影响晒所有人的情绪，哇咩事啊咁样。好啦，咁跟住咁冇嘢啫，你自己敏感咋嘛。咁你觉得嗰班喺嗰间房嘅其他人茶余饭后佢哋会唔讲呢件事咩？ 实讲啦。 好啦，讲下讲下呢就真係俗称讲啊，以讹传讹啊，其实我呢个 case 就唔系以讹传讹啦，传下传下就变咗事实噶啦。咁有啲人咧，好似我呢啲咁即系较为细心少少嘅人咧，系真有少少八卦嘅时候咧，我真系会去 find out 呢一位艺人或者嗰一位工作人员啊，唔一定艺人嘅工作人员一样噶吓。系咪真系有啲咁样嘅我哋叫做态度上嘅问题啦？ 系。 咁所以咧，你走不時咧喺報紙啊，或者係啲報道啊，你會見到話啊，某一啲藝人啊，因為工作態度唔好啊，就失去咗啲機會啊，甚至乎俾人哋雪藏啊。你話喺、可能有啲哎呀好冤枉嘅，有啲好委屈嘅，係啊。對我嚟講咧，冤枉委屈固然其實係一種意外嚟嘅。但係唔係好似我上集咁樣講咯？既然我講到意外都可以避免嘅時候，冤枉啊委屈是当然你控制不到个世界怎样去对待你，但是你可以主动地去做返好多嘢、去令到个世界不是这样对你，即是去尽量去令到嗰啲事情好发生囉。是不是这些所谓我即是呢啲是好哇喺 Jerry 嗰啲咁鸡毛蒜皮嘅你竟然间态度问题原来是咁啊。其实呢因为呢你如果你朝头早可以去掟一把梳嘅话呢、嗰樣嘢你唔會淨係一日廿四小時只會發生一次咯，即係呢個係 可能係習慣咗自己唔覺添啊。 係啦，你反映咗係會反映咗你整體個人嘅一種習慣啊。慢慢呢啲嘢變咗習慣嘅時候咧、你就覺得以為好小事，等於我問你啫嘛。Barbie， 我一下入嚟，我掟嘢你會點啊？就係、咁簡單嘅啫、所以其實工作態度喺呢方面咧，咁有時你話喂，有時啲人話佢喂黑面坐埋一角。讲嘢喎，喂，我嚟做嘢嘅，即系我使唔使应酬你啊？我又系亦调翻转咁讲咯，喺张合约上边明文规定上边冇话你要同我讲嘢嘅，冇话你要对住我笑，冇话你要同我讲早晨讲唔该嘅。 系， 咁但系我哋喺活喺一个咁难争取机会嘅世界咧，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多一点点，为自己争取多少少机会嘅时候。我会好鼓励人哋要做咯，又系嗰句，我要做个好人啊嘛，做个专业嘅人啊嘛，唔系话我讲少一声唔该，我就会失去咗个机会。但系如果你有朝一日发觉咗，当你去到你嘅 career 走到一个尽头嘅时候，你望翻，你回望翻自己嘅过去，啊，原来我曾几何时唔知点解 得罪咗啊边个边个。 嗯， 你未必憤氣嘅，即係你未必覺得我你係唔啱嘅，但係有啲嘢咧，光陰過咗咧。是追唔返㗎喇。 嗯，所以都啱嘅，即係除咗话要去警醒自己嘅态度，或者自己真係要去小心啲 alert 啲自己嘅面口啊，或者係待人接物之外呢，如果去到有啲位置呢，好多人都会讲啦，啊事业又好或者发展又好，去到啲樽颈位呢，不妨喺反思嘅时候呢都諗下，啊到底我喺呢啲细微细眼嘅地方呢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我讲多一句深少少啦，其实你冇去展现一种人哋接受嘅态度嘅时候呢，如果你本住一个咧好即系乐观啊、开心啊，即系放松啲、舒畅啲嘅情绪去做工作嘅时候咧，其实理论上咧，你件工作都会做得更加顺利嘅。 嗯， 就而唔系话我黑住面啊，我谷鼓埋抛腮啊，咁样去做嘢，你都未必一定可以俾到自己最佳嘅状态咯。所以其实当我讲佢态度嘅时候咧，唔一定系净系为咗喺你眼前嘅人而做，其实呢啲嘢。是会有机会，好大机会先，我深信呢是会令到一个人，即是你自己搞好了个气氛，其实你自己的表现理应下是会样样嘢都是会事半功倍咯。 是啱嘅。今朝早听完 Jerry 讲呢一番说话，自己都可以諗一諗，希望思考完之后都会有得着啦。唔该晒 Jerry。 Okay, thank you。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七点二十五分，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 系啊，原先想讲蜘蛛侠个 trailer， 钟哥喺度，你讲唔讲啊？不如一齐讲啊！转个头先同你讲啦，好嘛？ 哦，好啊，好啊。 讲下单车字先，咁啊，1月16号复办，讲紧下年啦，咁啊，首搭呢个港珠澳桥啊，吓，咁啊，应该小弟都会参加噶啦，因为佢有个参加条件就系要喺2015年至2018年其中一届参加过呢个香港单车节，咁啊，真系有参加过，咁啊。即係要踩踩呢個港珠澳橋啦，其實都係好地標性嘅一個建築物，我自己覺得咁啊。星期六開始報名啦，咁啊上限3000人，咁啊車手咧就要緊握個車頭啊，因為原來咧上到橋嘅時候咧好大風， 係啊， 好容易咧吹到你嗰啲公路單車咧。我哋俗称耷头啦，即系我哋细个如果你有玩过单车，哇，嗰啲咧吹一吹个头歪咁样咧，比较难搞啲， 需要嗰个体能咧都真系相当之大。 佢分咗几个唔同嘅赛道嘅咁样，咁有啲就踩26公里啦，咁26公里体能咧相对就唔需要咁 容易啲啊， 48咧。就 OK 嘅，就激啲啦。 二十几 K 嗰个咧，我仔仔都踩到嘅，其实 系啊，二十几 K 嗰个 OK 嘅，但系48K 嗰个咧，其实你踩一踩都唔觉嘅，即系如果你平时你系住大美督附近咧，其实40几 K 系咩概念咧？ 40几 K 嘅话，其实都踩到出去 大围。但如果由你 会过埋 你屋企，成日都用你屋企去 来回啦， 系啦，系来回啦，咁啊，即系都可以过到几桥几路嘅。咁啊，比赛个赛道其实都几正噶，可以有好多风景噶。由港珠大桥啦、香港段啦、香港口岸嗰度出发啦，咁啊，经过观景山隧道，咁啊，跟住去到机场嗰度咧，去翻西部水域嘅高架道路啊，吓咁啊，跟住就要U turn 噶啦，折返。咁啊，全场就头先讲啦。色随转变就是26公里和48公里，咁都真系要钱嘅。咁当然啦，即系你今时今日参加呢啲活动就要打咗针先有得玩噶啦。 咁梗系啦， 老实讲就即系你自己， 即系为己为人啦，系咪先？ 你自己睇下啦。咁你话唔中意打，咁唔中意打， 咁咪唔好玩咯。 都唔系嘅，唔中意打都有第二啲玩。因为咧，其实单车节都好好啊。咁佢一个免费嘅虚拟体验馆，咁啊 set 咗喺旺角同埋尖沙咀嘅。咁你又系啦，坐喺架单车嗰度有个扩张实景，咁啊带你行一次呢一条路，真系，即系嗱，依家 使唔使戴眼镜啊？即系 VR、VAR 嗰啲。 我要体验一下先知，因为佢一月先开，我估可能唔需要戴眼镜嘅，因为佢可能。 能是用了四个很大的 LED 嗰啲屏幕， 嗯， 一开始就找个车手由头踩一次先，咁佢头顶咪戴住个 GoPro 咯， 系啊， 跟住就拍晒成个过程，风光明媚，梗系拣一日好天气，譬如今日啊天气几好咁啊，沿途拍低佢， 唔好天都可以执佢啊电脑， 系啊，嗱我哋都想象真啲啦，费事咁假啦，系咪先？咁跟住咧就一路踩嘅时候，你都可以即系喺旺角同埋咧尖沙咀啊，都可以感受一下香港唔同基建一啲嘅项目啦。咁你一路踩一路可以感受一下啲风光都好，可能旁边都仲有啲少女帮你打气嘅，就算虚拟踩单车嗰度。咁除咗单车节啊，讲埋呢个维港泳啊，10月12号都重临啦。咁啊，又有水游，又有单车踩啊，咁啊开心啦吓， 揾啲啱自己嘅运动啦吓。 今日系11月18日星期四，农历10月14，适宜祭祀、礼法、祭产、除服、成服、入殓、破土、安葬。 呢几日唔系咁多嘢适合做、啊， 你好多嘢要做咩？今日嘅嫁娶、入宅、安床、掘井， 有冇边日系毫无禁忌噶？ 睇你自己点睇咯。今日都系少用物品日， 我会尽量少啲购物，尽量减少制造废物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的士乘客涉嫌贩毒被捕，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市值大约82000元的毒品。警方昨晚在深水埗截查一架的士，并在一名18岁男乘客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男乘客被扣留调查。一个由内蒙古寄往香港的包裹的包装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收件人和有机会接触包裹的人员，包括物流货仓人员，需要接受病毒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说，在非冷冻的环境下，新冠病毒存活不超过几日，包装到港之后带有具传染性活病毒的机会较低。有专家认为，并非所有的物品都可以以酒精完全消毒，建议市民可以将物品放置在室温2至3日，可以减低传播风险。法国新增超过20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自8月25号以来的首次，官方确认法国进入第五波疫情。法国累计733万人确诊，118000多名患者死亡，住院新冠病人和重症人数仍然在增加。政府发言人亚塔尔在记者会上说，病毒正是持续传播，但政府没有计划采取额外限制措施，希望透过高的疫苗接种率控制住院人数。官方应对疫情的科学委员会主席说，当局可能再要求企业更加善用在家工作的方法。官方数据显示，法国70.5%人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路咧系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回路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系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回路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对出；西行咧去到波斯富街。

细啲。 唔系，其实我 唔系啊，旺财啊嘛，系咪聪哥？ 嗰阵时系点样咧？嗰阵时住屋村，即系政府公唔系公共屋村嗰啲咁样咧，仲可以养狗嘅年代嚟嘅，因为冇乜人理，又冇人投诉，有人投诉先至会赶噶嘛。其实一直都唔俾养嘅。咁话说咧，咁啊，嗰一层我嗰层咧就有一家人养咗只唐狗，咁啊细个去抌垃圾，咁抌垃圾咧。我哋唔可以抌喺门口噶嘛，一定咧就行到去老远嗰个走廊尾嗰个垃圾房，你先可以抌啲垃圾嘅。咁话说嗰次咧，我就阿妈啊，中唔中意抌垃圾啦？咁咪出去咯。咁细个嘅时候咧，你又唔会有自己嘅拖鞋噶嘛，咁咪会着阿妈嗰对拖鞋。咁阿妈嗰对拖鞋咧，大过自己只脚好多噶嘛，于是就行得好慢啦。殊不知我慢慢行嘅时候，跟住嗰只唐狗真系走出嚟。跟住我细个梗系惊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见到嗰只唐狗，咪等于我咁大咯。咁我咪走咯。但系着咗嗰对拖鞋咧。就走得慢喎，咁我嗰只狗梗系走得快过我啦，跟住走咗埋嚟，插真系咬咗我屁股，跟住好彩佢个家人 识食 喎，度度都咬，就 咬最多肉， 系咯，我以为佢咬嗰度垃圾，睇系咪有啲鸡喺度咧， 抌咗垃圾啦已 经，未 啊，未去揸揸 住 个 垃圾走紧啊，但系走得唔快啊嘛，咁啊咬咗下屁股，跟住好彩佢个家人咧就，我唔记得叫咩名添，咁嗌翻佢之后，跟住只狗咪回头走咯，我几惊佢咬住我唔放，咁跟住好彩就咬啄咗一下。 咁冇事啦，继续抌垃圾。 跟住冇事，继续抌垃圾咯。跟住 痛咧， 痛梗系痛啦。翻去又唔敢话俾阿妈听。 点解啊？ 点敢话啫？即系话， 又你又冇做错。 阿妈一定会话：做咩撩只狗玩啊？一定会讲呢句。 系啊，实系你唔啱啊。 系通常都系因为你走啊嘛，你跑啊嘛。 我哋成长年代所有嘢都系 都系我哋唔啱噶， 系啊。不过有阵时啲狗仔咧，佢中意假咬你喎。 啊，系啊，系啊。 假咬咧，我以为会痛啦。我试过俾啲狗仔假咬我几次啦。 其实佢系吸落嚟，跟住就停咗噶啦。 其实假咬系乜嘢嘅意识咧？ 其实同你玩咯，有时候系啊，因为细个你要教佢嘅。如果唔系，佢 就 会 假咬人。 不是啊，即教佢不要这样去咬人，他以为这样是即跟你玩，因为狗仔互相这样都是这样互相咬来玩的。 所以题外话讲多一点，就是说你说现在对小猪挺好，即是遮盖了个阴影，其实是表面上控制到的。但是有些时候。 其实你很憎他。 有些时候呢真的有些嬲的。 惊的。 话说昨天又是昨天。 昨天又有什么事啊？ 那我回到家了，在家楼下。咁我要行过，即係落咗车之后呢要行过一条好细嘅咁样嘅懒係花嗰啲公园嘅径咁样先入到屋㗎嘛。咁有条路好窄。咁我行过嘅时候对面迎嚟呢就一个女人抱咗一隻狗，细狗嚟嘅，同阿小猪差唔多大。冇嘢啦，行过啦。咁殊不知我行过嘅时候呢隻狗无端端吠。好大声啊咁样喎。好突然间喺我隔篱吠。好明显係吠我啦。因为冇人啊嘛，咁唔通佢吠个主人咩？冇啊，吠我，跟住我即刻一个单字讲咗出嚟， 哦， 即系嗰种嬲怒啊， 嬲啊， 哇，正咁样， 可能你真系唔系好中意狗仔咁样， 一个单字咁样弹出嚟，跟住嗰个女人当然唔好意思啦，咁我亦都有啲唔好意思，跟住女人咪即刻揞住只狗。冇错冇错咁样，我冇就行过咗。 咁啊，经过都好啲。有阵时喺 lift 嗰度困兽斗咧，就 又 系 烦， 吠咗你十几层。 系啊， 系啊。 我都试过去人哋屋企咧，有只狗仔咧，吠啲细路仔，系咁吠，系咁吠，搞到个细路仔个妈咪又尴尬，个狗主又尴尬。 系 咁，大家好似咧，即系你好似之前林作钟培生咁啊，大家翻埋成个先， 成 个两边，唉，饮啖水先嘛，韩志。 但系佢吠咁耐，佢冇谂过嗰只。狗系咪望到其他嘢嘅咩？ 唉，我唔够胆谂啦。我喺架 lift 嗰度，我咪做咗你嗰个角色。 冇事嘅，冇事嘅。我见到阿小猪冇嘢嘅。 佢冇事嘅，系啊，唔系咁佢都友善啊嘛，系啊。嗱，咁啊呢啲就系大家一啲即系经历，令至到你而家可能会有一啲戒心啦。咁我最近咧睇到一单新闻咧，又同食嘢有关嘅呢样嘢咧，都系我哋细个成日会食或者咧整蛊人嘅时候咧，请人嚟食嘅，就系嗰啲。酸超酸糖啊！ 哦，超级柠檬 系啦，嗰啲超级酸嘅糖， 出边就甜，里边就酸， 唔系啊， 出 边 就 酸， 里面就甜，系。 咦，你食嗰个版本同我哋有啲唔同喎，睇你。 唔系，我以前食嗰只系出边系好似蜜糖咁样，里边系一粒酸梅，好酸噶。 我哋食嗰只咧，外边好酸噶， 系好多粉喺度嘅。 我唔， 我依家谂起嗰阵味都流口水。 都有啲口水 系。我食嗰只系调转噶， 系咩？ 系啦， 交流下咯， 睇边只酸啲。 食糖啫，交流下咯。 但系以前咧，我系。 都几中意食嘅。初初即系如果你话年纪比较细咧，梗系会哇好酸啊咁样。咁但系你挨过嗰阵酸咧，佢慢慢出嚟嘅甜咧，你又觉得几得意。再加上咧，你温书嘅时候，如果好眼瞓咧，食一粒呢啲糖咧，你会觉得即刻诶醒神咗咁样，因为即系佢个酸味令到你为之一阵。咁喺澳洲咧就有个小妹妹，呢、這个小妹妹咧就四岁嘅啫。咁可能佢又系觉得好正啦呢啲超酸糖，一次过咧。就摆咗十粒落个口度， 十粒， 十粒，你估下有咩事发生啊？ 哇，胃溃疡都似， 都未吞啊，就已经有事情发生了、 哦，即系嗰个口腔已经乸啦，系嘛？ 系啊， 嗰啲系咪有啲 chemical reaction 啊？即系 因为酸咧，你有个度，有个限度，你唔会顶得好劲啊嘛， 系， 佢一粒。即系极其量咪两粒，十粒、啊。 你谂下，我讲啊，你啲口水都分泌出嚟啦，啲牙都好似觉得有啲软咁啦。你谂下，而家幻想下有两粒超酸糖摆咗喺你条脷度，哇！跟住你而家啲口水就开始系啦，飙出嚟啦。咁嗰个小妹妹咧，一次过摆咗十粒呢啲超酸糖落口之后咧，佢条脷咧就穿咗个窿。佢咧一摆落去之后，咁每两每之后咧，佢就觉得好痛，跟住佢就喊啦，大叫啦。咁佢阿妈咧就睇下，诶、哎，你擘大口俾我睇下啦。咁发现咧，原来佢条脷咧就穿咗一个大窟窿。咁即刻就带佢去睇医生啦。咁医生就话咧，其实呢一个咧都唔系孤例嚟嘅。佢话之前即系牙医咧。都有遇過唔少嘅個案咧，就係呢啲小朋友咧食得太多，即係同時間食得太多呢啲超酸糖啊，有啲咧就牙龈受損，咁有啲咧就灼傷咗條脷。咁醫生話其實我都幫唔到你啲咩啦，即係你要等係啦、啊，即係佢冇嘢可以幫你做。佢話咧 修復唔到啊。 佢会慢慢自己会好翻嘅，系啦，即系你要等佢自己痊愈嘅。咁佢话如果你真系好痛嘅咧，就只能够俾粒嗰啲止痛药你食啦，系啊。咁所以咧，佢就话其实原来你唔好睇轻呢啲所谓嘅糖果啦，系啊，超酸糖啦。佢话嗰个 pH 值咧，其实同嗰个盐酸咧系差唔多嘅、其实系可以酸过柠檬汁嘅。佢话 pH 值咧，如果嗰个小朋友食嗰款啊，就只系得 1.6 嘅啫。系，咁你知道 pH 5.5就系即系温和啦，咁样 pH 1.6就系即系走去酸嗰边咧，都叫做好酸嘅啦，仲酸过柠檬汁。咁所以咧，佢话一次过咁样摆晒落口咧， 就成十啦，系咪啊？将个口 系啦，就好容易咧，令到你成个口腔咧。都会受损，咁呢个咧就小朋友都要注意啦。咁、个小朋友就梗系话佢以后唔再敢食呢啲糖，而佢阿妈咧亦都好嬲呢啲糖，翻到屋企咧抄匀晒全屋，将所有呢啲糖咧都抌晒。 如果呢个事件系喺澳洲咧，通常啲事主都会告翻间公司。 之后咧，佢告唔到，点解咧？ 原来有指引嘅，系咪？ 系、哦， 不要食多过两粒咁样，同一时间 有 terms and 嗰啲 T and C 嗰啲嘢， 系 啊，哇，咁多 细细糖都有，细细行字写都不能食多过两粒同一时间。 大家做消费者咧，真系成日都会被幕上、人哋原来写咗咁多条文咧，你唔睇啊？依家想告翻人都告唔到，应该系咪啊？ 系啊，佢有写低噶，即系话咧，佢话年满四岁先至可以食用，同埋咧专家就话咧，应该全面禁止添啊！即系小朋友食用呢啲糖， 唔应该食。 系啦，可能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哋个口腔即系未发展得咁好咁样，容易受伤或者比较脆弱啲啦。不过嗰粒糖个糖纸咧系有写住，即系话一次过咧唔好食咁多粒，即系唔好食多过两粒咁。 不过我想研究一下嗰个小朋友咧，点解佢个冲动一次过食十粒咧？ 哦，叶问都系咁。 一个打十个， 点解叶问有一个冲动？ 咁我想 我要打十个咧， 我想访问一下甄子丹，点解要一个打十个？嗱，你唔打十一个， 系啦， 唔打九个，系要打十个咧， 系啦，咁啊同出一辙喎，呢个道理可能。 如果通常我哋去拍咧，一就打七个，一就打十一个嘅啫，即系同一便利店 个小朋友都系，我要食十粒， 我要食十粒。 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离座半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春爆炸乱舞。水泼穿了脑肚，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叫我傻，奋勇去挑战。 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好天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沿途碰损雨血太劲，大不了去敷冰，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标炳，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要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一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藤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早晨时间7:50，听过有曾比特阿 Mike 嘅《奔跑吧》。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最近咧都因为野猪嘅事件啦，满城风雨啦，大家都有好多唔同自己嘅意见嘅咁样。咁但系咧，除咗香港之外咧，其实野猪嘅问题咧，全世界都有嘅。因为譬如在日本啦、内地啦、美国啦，甚至乎在其他譬如欧洲的地方、东南亚都一样，其实野猪真的周围都有的。咁原来不同地方呢，他们又会有不同对于野猪嗰个嘅对策嘅。好啦，咁有啲咩对策是我哋又可以啊睇一睇人哋有啲咩方法做咁样呢，又諗下我哋自己啱唔啱使呢咁样。其实其他地方都可能睇下、香港最近都几多野猪嘅新闻，又睇下我哋有啲咩对策。即係呢个世界就係咁㗎啦。咁啱嘅方法咁大家一起 share 嚟用囉，係咪先。好啦，咁最近呢咁见到有好多唔同地方嘅野猪对策，除咗係讲香港之外啦。原来野猪呢对住佢哋嘅时候呢，就係单纯淨係话譬如啲农作物啦，野猪都可能会俾啲农作物吸引㗎嘛。喺种植方面呢都已经係可以令到野猪呢就唔会咁容易呢就去到你嗰个农作物嘅。咁当然你话喺香港行山嘅地方呢，有阵时都会见到啲农作物。我亦都呢就係见过啲农夫呢就倾偈倾开呢，就同我讲啊，有阵时啲农作物都会俾野猪踩死，未必系整烂嘅，可能踩死咗啦，又或者佢哋咪用个鼻哥翻开泥土咧，咁掘你嗰啲根啊、根茎嚟食噶咁样噶嘛。咁佢哋呢个时候咧都会整烂啲农作物嘅。咁佢哋就系最简单嘅方法， 就可以整电网啦。咁、你喺侧边围住嘅时候，其实野猪离远见到佢咧，可能俾佢轻轻好似静点电一电，咁佢哋都会走噶啦。咁但系有阵时就啲农民自己都话、未必咧吓吓记得揿着嗰个掣嘅，系、啦。 我以为佢话唔记得熄啊，即系连自己都电亲啊，原来系唔记得。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嘅。咁嗰个好彩就唔会话系致命一个警觉性嘅一个栏杆嚟嘅。咁同埋如果你话、我唔想装电网，偏僻啲。咁又冇插蘇喎，咁點算咧？其實佢哋話到咧，野豬通常咧就係因為見到嗰啲農作物，當然聞到啦，但聞到又見到野豬，見到佢去到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想去咧就係食嗰啲嘅食物嘅。咁、如果你有啲朋友咧，佢就話種咗塊田喺度，咁但係佢又揾咗啲木板圍住嘅。原來揾木板圍咧唔係唔得嘅，都一樣可以防止野豬嘅。但係點解啲野豬仲成日會衝爛嗰啲木板咧？因為嗰啲木板咧有陣時即係良莠不齊啊！佢中間好多罅，咁、你知其實野豬又唔係話好高啊，佢大隻啫，但係佢嘅頭啊成日望住地下啊嘛，佢唔係好高啊嘛，喺個地下嗰度佢就望到嗰啲農作物啊，聞到就望到咧，佢就會嘗試喺嗰啲好細個嗰啲罅隙位咧，就溜溜溜溜溜就開始整爛嗰個門， 好聰明 嘅，好聰明。其實豬係一種咧都幾聰明嘅動物嚟嘅，我自己都幾欣賞佢哋，而且佢哋咧本身嗰個攻擊力咧，佢當然強啦。但你唔会搞佢咧，其实佢又唔会特别去骚扰你。 所以有句说话咧，成日唔啱逻辑嘅，成日话一个人蠢过只猪咧。 系啊， 其实个逻辑有啲奇怪。 系，其实系一个暗赞。 系， 蠢过只猪， 其 实都醒噶啦，咁 都醒啊，都醒啊。好啦，咁另外如果你话要高科技方面，因为原来都有好多新发明咧，系可以帮到大家咧，就可以又或者帮到我人类又好，帮到野猪都好啦咁样。好啦，咁有一啲叫超音波嘅警告信号。所以超音波的警告信号呢，我见呢个呢就喺日本都有用嘅。咁佢哋去到防野豬嘅时候呢，就喺嗰啲接近民居嘅时候呢，佢哋就会放嗰啲一盏二盏，有啲係类似 LED， 有啲办法就用 LED 强光啦。有野豬接近嘅时候就用强光斜一晒一照落去。佢野豬哇好殘啊，跟住就走啦咁样。咁我哋都係想佢离开啫，我哋唔係想即係伤害佢㗎嘛。 但你人都走埋啦。 咁人知道嗰个 LED 呢，咁、就会。 企喺度睇啦。 係啦。但唔好擘大眼嚟睇， 跟住冇變化嘅咁樣，都係嗰個 pattern。 因為而家譬如好似我哋村屋咧，都有好多村民咧已經係裝咗嗰啲 LED 燈啦。咁嗰啲 LED 燈，你一路行，你一行過嘅時候咧，佢就會著燈。咁但係我哋嗰啲梗係火照明啦，即係睇下條路啊咁樣啦。 即係環保燈啊嗰啲。 係啦，環保燈冇錯啦。 自己熄，係 啦， 就自動開。 咁其實野豬嗰啲都係一樣嘅，不過佢哋用一種再強力啲嘅光去到咧就照野豬。咁野豬喺一個漆黑嘅環境底下咧，其實佢突然之間見到有咁強。强烈嘅光咧，其实佢哋都会走嘅。好啦，另外头先提过嗰个超音波嘅灯咧，有少少似我细个用过一只咧，都几得意嘅。就系呢个我细个嘅时候我信，不过大个我唔信啦。如果科学证实咗冇乜用嘅，就系咧啲细路仔好似挂住嗰部机，不断有啲超音波，咁样就话防蚊嗰啲，系啦。咁但我细个当然就只系读俾啲蚊咧，就针对只猪蹄咁样啦。咁但原来有啲超音波嘅机器咧，佢又系放喺俾即系做俾啲农夫嘅。咁啲農夫就買咗超音波機之後咧，佢就可以令到啲野豬咧，因為豬耳仔聽個頻率同人類又唔同啊嘛，咁就聽落去嘅時候咧，咁就覺得有種唔舒服嘅感覺，咁佢就會慢慢離開嗰一帶嘅區域嘅。咁呢個咧都係一個我覺得幾可取嘅方法。好啦，如果你話喂啲以上方法都唔得嘅，仲有啲咧 organic 嘅方法又可以咧令到野豬卻步嘅。咁就係咩咧？其實野豬都係有天敵啦。不過香港嘅叫做野生環境入邊 咧，野豬嘅天敵咪就係人咯。 冇錯啦，香港嘅野生環境咧，野豬嘅天敵就係人類。咁咧本身喺大自然界入邊咧，野豬都有天敵噶嘛。因為其實而家野豬喺個森林入邊咧，其實佢係王者嚟嘅。因為香港有嗰啲香港都有鹿噶嘛，又有其他嗰啲咩貓咩貓野貓嗰啲咧，其實佢哋都唔會去騷擾野豬，因為野豬喺暫時香港 嗰個 界別嚟講係最勁嘅咁樣。咁但係原來野豬喺其他嘅地方嚟講咧，佢哋去驚咩咧？驚豹啦，驚老虎啦，驚獅子啦，咁梗係驚啦。 你放嗰啲落去咧，我哋仲驚。 我哋都驚啊！咁但係唔放得嗰啲落去噶嘛，係咪先？你會真係唔通套套即係個個環境都好似獅子王咁樣？只野豬可以同仙巴做朋友咩？唔得噶嘛，係咪先？咁佢點算呢？原來又有人發明咗啲 organic 嘅方法，就係咩呢？咁佢哋會揾嗰啲豹啊、老虎啊，甚至乎獅子佢哋嗰啲咧，咁去做一啲嘅， 以為有呢啲動物喺度， 係啦，令到佢哋以為有呢度。 但你點樣揾嗰啲翻嚟咧？ 咁佢哋梗係有辦法㗎啦。咁農夫嘅責任，即係如果你想用呢個 organic 嘅方法。 你需要用嘅步骤就系俾钱买啫。系啦，咁俾钱买， 你香港买唔到啊？可能如果香港你要喺外国买翻嚟， 运 香港要系香港买 速递，你寄啲咩翻嚟啊？ 系 啦，寄啲翻嚟咯。 不过我相信，如果真系想采用呢个方法咧，嗰啲科学家应该都会即系研制到一啲即系类似系啦。其实佢都系透过嗰啲味道令到佢 系啦，冇错啦 ，feel 到啫。不过其实。即系翻翻去最根本，我自己因为之前都有睇下啲新闻咁啦，咁其实都有讲话点解以前又好似冇乜点样讲，或者冇咁大件事咁，但系啦咁多时候出没咧咁样，咁都系因为觉得嗰个城市规划可能可以做得好啲，即系而家就即系越嚟越开垦多一啲郊区嘅地方， 佢都冇地方住， 咁嗰个边界就模糊。 其实你有睇百变狸猫嘅话，你就明白嗰个问题喺边度。 喂，再者其实亦都有。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去喂捕，喂咗佢哋啦。 我自己都见唔少。 咁有啲就喂下，就冇再喂。咁佢咪又再出翻嚟，即系睇下搵唔搵到嘢食啦。 因为冇 讲 哈 佬 啊，你要哈佬先会喂。 先会喂，系啦。咁你都唔好一年出嚟一次咁样。咁所以其实都有好多办法嘅，我自己都 觉得。肯定系噶啦。咁啊，停止喂饲咧，即系呢个就肯定系啱噶啦。 阿小白讲话有几多种方法去处理呢啲问题，离不开嗱，第一。你就可能係真係幫佢絕育啦，即係唔好有下一代啦。第二就將佢搬去一啲更加遠嘅地方啦。第三就 sorry 啦，就可能好似今日睇咁樣話，要即係人工處理咗佢啦。離開呢三個嘅啫，但係我哋從來冇諗第四個嘅。點解人類自己唔搬呢？你離開嗰度咯，既然嗰度係野豬住嘅地方，我哋走咯。 所以呢個咪就係嗰個城市規劃嗰個。点咯？ 系啊，因为有阵时觉得人类真系几霸道下嘅，野生嘅动物咪住野生嘅地方咯。但系你要住埋人哋个地方，你要赶人哋走， 冇错啦。 应该你自己走啊。 我又会咁谂，人的其实都系霸道嘅。咁既然我哋而家喺地球上面，我哋都叫做主宰紧呢个地球啊，人类主宰紧地球啊，大家都认同啊。咁我哋有咁高嘅智慧咧，其实我哋应该为其他物种都系谂一谂。 系啊， 我哋点样可以共处啊？呢个问题咧，唔系野猪谂嘅。呢个问题因为我哋谂嘅，系咪先？ 因为我哋叻啲， 因为我哋叻啲， 人猪共融，点可以做到呢个环境创造出嚟 咧？咁啊，靠我哋呢个人脑咧，去到解决下呢个问题啦，系咪？大家好好地相处最紧要啊！ 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警告，疫情形势十分严峻，呼吁进一步推动疫苗接种。默克尔话第四波疫情已经全面来袭，他话星期四将会同各州州长举行防疫对策会议。他呼吁各州定出一个警戒值，例如基于一个星期的入院人数，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根据讨论文件草稿，措施包括强制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工作场所出示已经接种疫苗以康复或者是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并对休闲活动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另外，企业和个人受到疫情打击，财政援助将会延长三个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9， 日元 14.22，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261， 人民币 6.378，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7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562 点，跌13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66.75 美元，卖出 1,867.4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喺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影响到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江部队出啊。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嘅方向咧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去大江部队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天富海湾。

早晨时间8:11来到晨光财经第一线啊。 是请我们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恒董事王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Titi 中亚欧大家好。 是大家好啊，咁啊星期四的早上当然要看下股市的情况啦。咁啊睇到呢琴日啊咁啊北水呢的持仓继续攀升，咁啊成交金额都是多啲嘅。咁啊市况方面交给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啦。唔该 Dicky。 好啊，咁啊，当外围咧吓续创新高，即唔系话佢唔识跌嘅，都会嘅，有波幅嘅。咁但系咧续创新高嘅时间咧，我哋个港股咧都摆脱咗低位，咁当然都系一件正面同可喜可贺嘅事啦。大家都唔好忘记过去呢段时间咧，我哋个港股都经历好多风浪噶啦。吓、经历完呢啲即系少少嘅风波同风浪之后咧，终于都好翻啲啦。不过咁。啊！即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好翻啲咧？呢個都係有少少疑問，因為無論百度啊，即係呢個 Billy 啊，亦都有業績啊。咁但係咧喺隔晚嘅美股咧，咁啊呢啲好多啲新經濟股咧，就個股價咧都幾顯著咧，就回落翻。咁會唔會都影響香港今日嘅開市表現咧？咁一定會影響噶啦，同一隻股票嚟噶嘛嚇。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啊，經歷完呢一個即係短期嘅反彈之後咧。好可能咧，亦都會有機會，特別啲新經濟股咧，由先少回吐咁樣啦。咁不過講到之前，大家會睇到好似房地產咁啦。咁而家呢秒鐘咧，又好似又定咗少少落嚟嘅。啊，即係大家都會見得到啊，中美兩國領導人峰會啊，雖然感覺上又唔係話真係好多消息啊之後啊，咁但係都好啊，起碼即係都開咗個會，有偈傾下。咁啊，各自自己表述佢哋認為想講嘅。咁跟住咧就讲完之后，大家都互相尊重，咁啊又冇踩对方台，咁其实都系一件正面嘅事嚟嘅。嗱，即系我个比喻好简单，即系多一个佛教徒倾偈，同一个天主教徒讲嘢，咁佢就讲完佢啲睇法，佢嗰个宗教理论，咁跟住另外一方面就讲完佢嗰啲，咁跟住大家就讲完啦。即系其实咧，我感觉就系咁样咯。咁但系咧，起码都系一个少少嘅即系正面嘅。极嘅，同埋系一个乐观嘅一个嘅睇法啦。不过咁咯，即系大家都好憧憬噶嘛。对于中美嘅峰会，因为之前汽油峰会，哇，又有一个即系联合嘅声明，咁跟住就到呢一个即系领导人峰会。咁但系如果你系真系纯粹炒峰会啊，炒出口股啊，咁啊起承转合咧，两日就炒完噶啦。咁啊而家咪就系咁样样咯。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要知道就系话嗰个市场嘅主轴咧。其實都係變得都好快，咁同埋咧個別啲板塊咧，即係始終我哋嗰個港股好無奈講嗰句，就係所謂嘅有波幅就冇升幅，咁波幅嘅意思就即係話有消息嘅時間佢就會喐。冇消息嘅時間就唔會喐，即係太陽能電筒嗰啲啦，有太陽唔會著，冇太陽係唔會著嘅。 我認同啊，非常認同 Dicky 講。 好好嘅比喻啊！ 依家都係即係個股啦，即、就、係、是、炒股唔炒市啊、嗯，有消息就炒咯，冇話成個板塊升啊。 所以我哋要望下將來嘅，即係而家冇望而家，就望下將來。但如果你話整個地球咧，而家望將來就要靠印度神童㗎啦，即係佢先可以預測到究竟疫情幾時過啊咁樣啊。 Bitcoin 幾時升啊？ 幾時升就靠佢啦。但係如果除咗佢之外咧，我都要揾人預，即係可唔可以預測一下將來？啊，嚟緊咧，咁而家有冇機會染藍又嚟啦嘛？咁第五呢個禮拜五就嚟季檢啦。咁目標咧就希望明年中會增加到80隻，都仲未夠火嘛，而家得60隻左右啫嘛，咁樣。咁而家咧就估咧京東有機會喎，Dicky點睇咧？ 嗱，即係正所謂星期五又係我啊嘛，聽日。咁我今日講住上半 part 先。 好啊。 走翻少少，聽日講。嗱，講到呢個染藍咧，每一年咧就總有4次，我哋都會點樣都會係憧憬住呢一件事。嗱，不過頭先阿鐘哥都講咗個重點啊，就係話而家即係尤其是呢一季，即係呢一季啊，特別係其實都係關鍵嘅一季，因為之前恒生指數公司喺今年嘅3月。年初嘅時間宣布咗一個重要嘅改革，第一就係話要將恒生指數成分股嘅數目大幅增加，最終極嘅目標係100隻，但係出年年中第二季咧都要80隻。嗱，出年年中第二季咧宣布就會出年嘅大概8月左右到，咁今年而家宣布嘅咧就係今年嘅第3季。咁所以簡單啲講一句咧，就係話唔係只等這一季嘅，我哋咧都好多季，一季季咁睇落去嘅。嗱，但係如果從數學嘅角度嚟講，而家60隻要等到出年嘅第二季係要有80隻咧，咁而家數下 下咧，第三季、第四季、第一季、第二季，講緊出年嗰兩季咧，加埋咧，其實咧，你真係要每季加五隻咧，你先至去到八十。 係喎， 咁講啦。目标嚟嘅啫，即系我细个考完试，阿妈话啊，你目标系点样啊？目标啊，梗系八十分噶啦，不出到嚟可能差零咁都唔会有蚊猪肉噶。咁而家就 系 咁样啦，成件事，即系话数学嘅角度嚟紧，恒生指数公司每季都应该起码有三几只，甚至乎四五只嘅成分股会加落去。咁但系你话系咪一定加到足咧？今次嚟讲，我都觉得即系三四只，甚至乎最乐观有五只。都有呢個機會，咁但係答咗頭先阿鐘哥問題先，咁究竟邊只得啊？嗱，京東唔可以啊，咁嗱都係嗰句，佢而家咧嗰個改革之後咧，又話咩換手率啊，又話七個行業啊，由四個分類變七個行業，但係最後萬變不離其中，其實一隻個股嘅市值，又或者換手率，其實即係成交金額咧，或者佢哋個行業代表性喺佢哋即係個行業，以至到喺嗰、那個即係整體嗰七個行業裏面嗰個嘅佔比係咪真係都高咧？呢、這個都好關鍵。咁我都會覺得阿京東咧已經俾人貼咗好多次話，佢應該得嘅啦。其實我都貼過嘅，跟住又明樂先生嘅。咁但係咧，我始終都會覺得，我又要搬翻阿張家輝嗰個金句出嚟，正所謂。你今日冇，但系将来会有，咁我都会觉得呢个将来会唔会就系今次呢？好啦，我就买多一次咁大把，我就希望今次都有机会得啦。咁所以我答案系京东都有机会嘅。 好，咁另外咧，我想问下 Dicky 咧嗰啲豪赌股啊，因为咧礼拜二嘅时候，澳门就发表咗最新一份嘅施政报告之后咧，见到豪赌股嘅表现咧都即系普遍有上升嘅趋势啦。咁因为个报告咧就呢个内地同埋澳门通关，仲有呢个博彩法。嘅修订啊，赌牌嘅续期等等呢啲事项咧，都有一啲比较清晰啲嘅指引啊。因为之前咧，大家就惊啊嘛，哇，会唔会发唔到牌啊，定系做唔到牌啊，定系点啊咁样，咁都有令到嗰个股价咧系下降嘅。咁啊，而家见到有翻一个上升嘅趋势。咁啊 ，Dicky， 你觉得再加埋，譬如有啲人又话憧憬咧，出年啊可能会即系嚟紧有翻一个复苏，即系呢个豪赌股，咁会唔会系而家一个适合？吸纳嘅时机前景系咪算系都明朗翻啲咧？ 嗱，我先讲我个人嘅操作，再讲下而家系咪适当嘅时机。我个人嚟讲咧，就系当好差唔多过去两个月前咧，突如其来一日话因为个咨询文件45日而全部澳门博彩股暴跌，即系一日跌利两三成。咁嗰阵时咧，我就开始慢慢收集噶啦。咁点解咧？因为股票市场永远都系即系恐慌时，如果你吸纳咧，嗱当然啦，恐慌唔系话即系次次都得万至万零啊。但我当时嘅谂法就话，咁既然其实一个咨询文件啫，又唔系话续唔到牌。咁仲有佢哋佔呢個澳門嘅 GDP 嚇，即係國內生產總值啦，所謂嘅本地生產總值啦，個比例咁高，養住咁多即係職員，咁你話會唔會真係唔足咧？咁我就個睇法就係話，其實最終都會順利過渡，呢個係我當其時嘅睇法啦。咁好啦，咁但係到睇 Kitty 講就話好啦，喂，咁而家咧澳門特首亦都已經喺施政報告度講咗呢件事啦噃。嗱，我純粹分享我個人操作咧，就係喺嗰日嘅上午嘅收市之前。前咧，我就將我一啲比較係即係短線少少部署嘅澳門博彩股，我就沽出咗啦。其實嗰陣時咧，即係澳門特首咧，海城先生都未講嘢噶。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大家都等緊呢件事啊嘛。出到嚟佢講嘅言論，其實都係進一步展述澳門政府對於未來博彩業嘅睇法。即係其實都係嗰句個結論係乜嘢咧？即係聽完佢講之後，就係話。就算續唔切，其實都可以繼續續住先嘅，即係話唔係話幾廿年咁續俾你，繼續延續住先啦。咁即係呢個都係好清晰。咁所以其實咧個結論就係話，之後就係會見到，譬如話，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基本面最好嘅，譬如我個人都認為基本面最好，譬如銀行娛樂，反而我估計係回嘅。其他有部分啲未知嘅咧，又上翻啲，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呢間即係。99.99%都得噶咯，即系咁样讲啦，去比喻嚟讲啦。咁其他有啲未知嘅，其实最后应该都会好顺利过渡到，可能啊会要投资翻多少少非博彩嘅一啲嘅环节啦，带动澳门嘅经济啦，个比例唔好话净系好单一靠博彩业啦。咁呢啲咧就会系佢哋可能要需要做嘅工作。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有少少就系点样咧？即係高峰的快感又有少少剎那失陷咗咯，對於個別嘅澳門博彩股。不過咁長遠嚟講，起碼低位見咗。 啊。第二咧就係話成個行業發展嘅景氣咧都會慢慢正面翻啲啦。 嗯，咁啊，產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課啦。咁啊，多謝今日咧 Dicky 啊幫我哋做咗個染藍嘅主題嘅 Part Two 啊，Part One 啊。咁聽日咧就迎來咧呢個 Part Two 啊，同我哋再傾下咧究竟有邊只股份有啲機會染一染藍咯。咁啊，唔該曬黃德基先生啦，頭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系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听日再倾，拜拜， 拜拜 ，Kitty。 好，你攞咗啲衫出嚟未啊 ？Kitty 一早攞咗啦。 小白，你都换咗季 ？Barbie， 我哋攞翻啲夏天衫出嚟嘅啫。 似夏天嘅冬天 都要做好准备。 咁似冬天嘅冬天呢？ 点都会嚟。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呢个优惠咧，叫埋小白出嚟先，因为咧小白应该都系有兴趣去嘅呢一个地方。 嗯，亲子嘢。 唔系，系宠物嘢。 哦， 系啊，呢个又唔可以话系一个优惠嘅，不过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去处咯。咁，我寻日咧就亲身去咗，咁啊，所以可以喺度分享一下我嗰个经验啦。咁，因为其实而家咧，你话要搵一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咧，都唔容易。虽然咧已经比起之前咧越开越多。但是始终养狗啊或者的朋友啦，即是养宠物的人啦，都真的很多，亦都很想在 weekend 的时候会带他们出去即是散下步啊，一起可以吃下嘢啊，咁样啊，即好像共聚天伦之乐咁样啦，叫做咁啊。所以呢那些铺头一开跟住有一些报道的话呢排晒长龙嘅，咁，我唔知道小白你之前有冇去过咧？其实喺大围咧，都即系山田大围区咧，都有一两间系可以喺嗰个铺头嗰度，即系带埋小狗，有啲就喺出面啦，有啲咧佢直头好似一个 open area 咁样啦。 咦，大围区嗰边我冇去过喎。如果你话宠物友善嗰啲，我去嗰啲都系一系西贡，一系喺大埔区咁样， 即系翻你屋企附近。 系啊，都系屋企附近。但系西贡嗰啲 狗仔话：咦，咁近嘅 系啊，肥啦。唔好行远啦， 都几好啊！ 又喺呢度，我平时散步咪去过啦。 你有问过小猪中唔中意噶？ 佢样表示中意。 系啊， 我寻日冇带佢去，我寻日去咗西边食先，系啦，我睇清楚个地方先。咁啊，我讲话沙田区嗰啲咧，都因为大家都知道咗啦，咁啊，所以咧都几多朋友咧可能会 weekend 时间去，咁都预咗可能要等位啦，咁样。咁啊，寻日咧我去咗一个地方咧，就喺荃湾嘅，系啦。咁啊，去荃湾咧，佢就系一间上楼喺二楼嘅 cafe 嚟嘅，咁咧就可以带狗仔上去嘅。咁佢个地方咧非常之宽敞啊，就唔会话哇台贴台咁样，即系话好逼人啦。咁有适当嘅活动空间，咁而且咧，啲狗仔我见到又真系好 free 咁，可以自己行嚟行去。咁，当然有啲咧，譬如大只啲嘅主人就会拖住佢啦。咁佢亦都咧 set 到嗰啲台台凳凳好靓嘅。 你 讲 大只啲嘅主人系个主人大只啲定只狗仔大只啲啊？ 只狗仔大只啲。 大只啲嘅主人即系我哋恩黐黐嘅就唔可以上去咁样。 唔系大只啲嘅主人就拖住只狗咯。 佢有冇限狗仔个 size 啊？有冇噶？ 咦，咁又应该冇喎，因为佢个地方都几大嘅。咁佢仲有一啲几。得意嘅布置啦，譬如好似露营咁样样咧，就 set 咗一个好大嗰啲帐幕，咁啊，即系边有啲好多植物啊咁样，咁你咧就可以同狗仔喺嗰度影下相，咁啊，饮杯咖啡食下嘢，咁啊，当然狗仔就冇得食啦。咁但系我见到咧，在场嗰啲小狗都几开心嘅，系啦，即 系 好似有一个好新鲜嘅地方。 点睇得出佢哋系好开心咧？ 系咯， 佢哋真系会笑噶个样， 佢自己冇得食，睇住人哋食嗰啲佢开心咧。 佢有得去街街嘛？你唔明 嘅，我同你出街，跟住唔俾嘢你食，你开唔开心啊？ 咁佢食饱咗先出嚟噶嘛，或者佢去完街街翻屋企有得食咧。因为我自己都几开心，就话又多一个地方可以去。 都系嘅， 因为平时真系去嚟去去都系嗰几度地方。 都唔系啊，将军澳海边嗰度咪有好多呢啲狗狗友善啲餐厅啦。 你有所不知啦，我嗰次特登带佢去啦。咁啊，你以为海边啊间间餐厅都好啦，系咪？原来咧有啲咧，佢话佢冇攞到嗰个牌，又或者未攞嗰个牌。 咩？狗狗友善牌， 系即系系啊，可以 即系俾你带狗嗰啲都要影整个牌嘅。 系啊系啊，要噶要噶，所以唔系话你喺海边呢个无敌嘅风景就可以就任由有宠物喺度。系啊，咁所以都要拣咯。咁不过阿欧你讲个地方都有啲餐厅系可以嘅，系都系舒服。 西九嗰边都有啲餐厅都 OK 嘅， 系啊系啊。但系狗仔去睇维港几巴闭啊！ 西九嗰度有两三间餐厅好似执咗啊，又有两三间原先真系可以俾人。系啊，唔知点解咧？可能太多人啩，我都唔知啊，我都唔知点解，仲谂住叫啲朋友喺嗰度开铺头，点啊？依家又有 Empress， 又有故宫博物馆，一定生意咧， 未揾到个原因啊！ 系啊， 好多人喎，你讲个 Empress 我见到 M 加 系啊 ，M 加 系 M 加博物馆啊， 系咪要读 M 加 ？M 加系啊，问过旅发局啲人，佢哋话 M 加 啊。哦，迟啲 API 出嘅时候咪知道个正音咯，好简单啫。 大家未识读已经去咗啦，咁但系你讲个西， 唔好读到M 十博物馆啊。 系啦 ，M 十 冇啊 ，M 十唔系十啦。 我哋自己开一个咯 ，M 十博物 有咩睇噶？ 唔知啊，谂下咯，搵啲有钱佬买啲藏品翻嚟先有嘢睇啊，大佬，我哋边度买到咁多嘢啊？ 但系头先阿小白同埋你哋讲嗰个西九咧，我都有去过嘅，咁佢都系有啲餐厅可以，但系咧佢又有啲限制。你当嗰度有一辣有五六间餐厅啦，佢得头嗰两间系可以有狗仔嘅， 系啊系啊，唔系全部噶， 有一间咧系得两张台系可以嘅啫，即系佢都唔系全，系啦，佢得两张台系话呢两张台。 有啲狗主已经有一只狗喺嗰度咁就，你喺旁边等位啊， 系啊 系 啊， 等位噶系啊， 系啊，所以我点解寻日咁高兴就系，诶呢度又唔使等位，因为又可以 book 啦，即系你可以预约啦， 大家酒楼咁样等位啊， 跟住你 feel 到隔篱小狗啊，诶唔好等啦，不如翻屋企啦，咁啊好热啊，系啊走先啦，下次再玩啦， 嗰人有排坐啊，睇到佢系啊咁样， 系啊咁啊，希望都大家可以揾到一啲好去处去下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8日是一年的第32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43日。1994年11月18号，位于上海市浦东陆家嘴，原名上海广播电视塔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正式落成。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百米以上的高楼逐渐出现，令到电视信号的阴影区不断增加。1985年决定兴建新的电视塔，上海市民简称其为东方明珠。1991年7月30号动工，是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亦是中国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1995年5月1号正式举行落成和发射典礼，观光层亦开始对外开放。11月18号出生的朋友精力充沛，相当活跃，意志高昂，善于交际，喜欢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会为工作作出长时间准备。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有没有信心令你带领团队参与优化城市的建设？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城市变化迅速，到底系人类带领住节奏，还是已经只可以跟随佢嘅步伐，不能自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锦田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朝早六点几，锦田公路往屯门方向一架的士同私家车相撞，的士司机昏迷送往博爱医院抢救，私家车司机清醒送院。

赵文卓做男 又做陈家洛， 陈家洛系啦， 2002年 有关咏荷添啊，仲有， 但呢个唔系香港制作嚟嘅，呢个系。即系系出咗去拍咁， 唔紧要啦，个个人都识啦，你我又识，关咏荷我又识，赵文卓我又识，我当香港制作噶啦。 仲有吕良伟噶嗰个， 哇呢个啊， 有吕良伟噶，系啊。咁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啦。不过咧，即系今日想讲下，未必系想讲下个制作，因为个古仔拍咗咁多次，大家一定会睇过，有啲印象嘅。反而想讲下。点解无端端？ 你做咩望住我？ 你做咩望住我？你做咩咁望住我？ 咩啊？你哋冇睇过啊？有冇睇过先？任何版本都冇睇过。 你冇啊，小白嗱，我冇就正常啊，系咪？我一早讲咗，我都好少睇呢啲古装片。 我首先都要讲，我本身咧， 但我估唔到你冇喎，小白。 其实我本身咧系真系一个金融迷嘅 fans 嚟嘅。 系咯， 我自己亦都咧，即系有好多部嘅原著咧放喺屋企嘅。其实唯独是系有一两部我冇，侠客我冇，书剑恩仇录冇。 书剑系第一套嚟噶喎。 系啊，我系好迷咧佢，譬如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嗰个系列啦，鹿鼎记啊、射雕啊、神雕啊、天龙八部啊呢啲咧，我都有。我仲以前咧有个好好嘅朋友攞埋金庸嘅亲笔签名俾我， 哦， 签咗喺本金庸嘅原著入边。哇，系啊，但系唯独是书剑恩仇录咧，我真系冇。 书剑咧先可以接翻落去鹿鼎记啊。即系你想《鹿鼎记》睇得过瘾啲，你应该睇《书剑》。 以前咧， 《飞狐外传》又系啦。 你有冇打机打过嗰、那个 金庸群侠 传？系啦，咁嗰只咧，我有接触过《书剑》嗰啲 人物咯，人物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接翻个古仔， 冇理由噶。 系咯，系咪蛇剑嗰个啊？ 唔系嗰个金蛇郎君啊， 陈家洛咯， 系啊，碧血剑。诶，我仲谂住今日咧拣呢一套，每一个版本你哋点都会睇过一次啦，啩？郑少秋我冇睇过， 我有睇 过，睇过啦， 好啊，好有啊， 系 啊，真系 书剑都多啲大人啲咯，我觉得书剑系，即系佢成个古仔个建构，因为佢喺个制度入边啊，制度外边啊，即系你细个唔明噶嘛，即系佢有好多即系关于政府嘅嫡系，跟住有一啲唔系政府嘅嫡系， 好多好多 嗰啲啦，即系同我哋睇《神雕侠侣》嗰啲唔同噶嘛， 唔同啊， 你睇《神雕》系一个浪漫嘅爱情故事咁嘅演绎啦。譬如呢个张无忌咁样啊，即系都系有啲爱情线咁样，嗰两个啊，究竟边个好人，边个坏人，点样传授武功？我哋男仔中意睇打打杀杀多啲啊嘛。咁但系书剑就少啲呢啲元素嘅。 呢个咧就系金庸笔下第一本嘅武侠小说啦，咁改编过好多次，由电影同埋电视都改编过啦。咁咧其实我睇翻起有一个好想分享一下，点解当年金庸会写武侠小说啊？ 系咯， 即系点解无端端咧？佢话我睇翻啲 报纸写下写下写咗出嚟噶嘛？佢好似 就系点解无端端会即系、不如咩都写下？点解会拣写武侠小说咧？ 系 啊，咁原来话说喺1954年嘅时候咧，咁有两个派别嘅师傅，呢个喺网上睇到嘅真事啊。网上派别嘅师傅咧，咁喺香港咧就口水战，即系你叻啲定我叻啲啊？你叻啲定我叻啲啊？口水战。咁但系当时讲下讲下，不如真系摆擂台啦。咁、但係擺擂台嗰陣時，香港係唔俾擺擂台㗎嘛，過澳門擺囉。所以於是乎呢就喺澳門真係擺咗個擂台比武。咁就當然你又不能夠話就咁樣出嚟，我哋擂台比武有個名義嘅。咁當年呢就有石傑尾大火啦，咁佢就話為石傑尾大火去籌款嘅，咁就打咗一場擂台戰。咁、個擂台呢反而就即係、叫做啊，即係冇乜嘢特別嘅結局，總之、籌到啲錢咁樣啦。咁、但係呢好多人就尤其是當時資訊唔係咁發達噶嘛，好多人咧就坊間傳下，就講好多關於呢一場比賽嘅嘢啦。咁既然係咁樣嘅時候咧，咁當時咧有一位作者係梁羽生，就喺《新晚報》嗰度咧就開始寫一個武俠嘅小説，就叫做《龍虎鬥京華》，寫咗到咁樣嘅。咁跟住咧，金庸見到就咁樣，既然係咁樣，佢又喺嗰度連載《书剑恩仇录》，就系由咁样开始去写呢一个古仔嘅，咁啊写咗出嚟之后咧，就欲罢不能，就系咁写落去，而且变成经典之中嘅经典啦。即系古仔背景就系咁样嘅， 系因为唔输得啊，所以就开始写武侠小说啦。 系啊，咁即系可能就系从一场擂台比武，就讲既然有呢啲咁样，好似好古装咁样啊，即系我推断啊，不如就即系建构一个咁样嘅世界。估唔到呢个世界越整越宏大，变到即系成个即系横跨咗咁多个唔同嘅朝代咁样咯。 系啊，一见到擂台，香港人都已经眼前一亮，我哋好少接触啊，即系我哋唔系有一个叫做恒常嘅擂台嘅比赛喺香港发生噶嘛。 咁啊，经常讲个版本咧就1976年啊，就已经好多年前啦。咁另外咧。 咁我收到一个特别嘅资讯，咁佢就话如果想知嘅话咧。 哦，阿信啊，阿信嘅特别资讯啊，就系佢嗰个podcast 啊， 可以收听闲话武林， 系啦、 啊，你就知道所有嘅嘢。 咁呢个一定要听， 迟啲整呢个 podcast 添啊！哇，数码化好厉害啊，闲话武林、啊。 阿信好中意我哋讲武侠小说嘅，即系武侠电视嘅，因为佢本身佢就系 其实邀请佢上嚟客串一集都好啊。 阿钟哥，钟哥，钟哥，我唔中意讲。我中意听啫，我中意听啫。 咁一定要听由阿信去处理嘅呢个闲话武林先得啦，真系。 系啊系啊，咁啊讲翻呢个系啦，即系陈家洛啦。 咁其实咧喺金庸都访问，即系好多访问嘅时候咧，金庸都话咁多次嘅翻拍，你最满意系边个版本咧？其实佢当然咧就系话佢最满意真系郑少秋版本。佢话郑少秋演绎嘅无论系佢做皇帝又或者系做陈家洛咧。都是他心目中那个的角色、一个角色是他写出来的嘛、所以他的演绎就是最贴近的即是他不下有很多次在不同的媒介里面都讲过他很喜欢76年那个版本的即特别是秋官那个演出、当然大家很多看过的朋友们呢其实都不知道是先入为主定还是怎样真的觉得是秋官那个演绎是最好的因为陈家洛你又要啲书卷戏啦你又要是一个大侠啦因为他领导一个群雄咁样啦即是他有好多呢啲元素他都可以拿捏得非常准成嘅。咁同埋当年呢秋官 所以有大侠秋呢个名啊。 是啊他当年呢他有一次饰演三个角色㗎喎。陈家洛又是他做啦、个皇帝又是他做啦同埋福安康又是他做啦。 以前啲 CG 都。 冇 先知㗎，佢係咁換衫同埋換 裝咯。係啊，但係佢三個角色你係睇得出，你見到個樣係一樣啦。但係佢三個係完全唔同嘅性格，你就睇到哇，七六年一次過飾演三個角色，其實幾難嘅啫。 演技嘅大爆發啦， 有同場咁啊 ，suppose 佢嚟到 有嘅， 就揾個人就做背脊咁樣噶嘛。 就有啲咩啦，即係啲 背脊肥咗嘅咁。 即係楞住呢邊個替身嘅後尾枕，就見到秋官呢個樣，跟住你就楞翻住。呢边个后尾针就见翻嗰边秋官个样啦，又或者最劲嗰啲系咩咧？将个画面摊开一半咯，两个同时间记喺度咯，即系嗰啲都有嘅。咁但系而家 嗰个 CG 嚟噶咯，嗰个已经系 嗰啲唔系叫做 CG， 嗰啲叫剪接嚟嘅啫。嗰啲因为嗰阵时都未有 CG 呢一样嘢出嚟啦。咁但系呢个戏咧，咁里边当然啦，有限嘅篇幅未必可以拍到佢成个故事嘅世界观出嚟啦。咁但系好得意嘅，咁我琴日上网夜晚呢度睇嘅时候咧，咁我揾翻啲新嘅版本去睇啦。咁但系新嘅版本，你会睇到佢哋喺武打上边咧，可能好厉害，天花龙凤。但系硬系觉得冇咗嗰种角色嘅味道啊。以前咧就会好着重点样去个演员去演绎，同埋去点样去处理嗰啲角色之间嘅关系咁样。新嗰啲咧，我就觉得系打斗好好睇啦。但系就好似 啲服装又好华丽咁样。 系啦，就冇咗个角色咯。咁 系个演员嗰个气质系嘛？ 系啊。嗱咁同埋咧，咁即系时间有限，只可以讲住咁多。因为咧呢只歌就想听一听嗱。主題曲嗰度咧有一個幾有趣嘅，咁原本呢只主題曲嘅《書劍恩仇錄》就係羅文主唱嘅，咁但係因為秋官到劇出街嘅時候咧，秋官就話：，我係男主角，我都想唱， 自己唱， 跟住咧就唱咗同一隻歌，咁於是乎秋官只歌咧就變咗主題曲，結尾嘅時候咧就出翻羅文嗰只。 哦，但是一樣的首歌， 同一隻歌， 只不過兩個人的唱法。 係，所以由於咁樣的關係咧，我就兩隻都冇揀啦， 係啦， 就揀咗。 如果唔係要播兩次， 播兩次。於是我就揀咗中間呢一隻插曲，而呢隻歌裏邊嘅歌詞其實都幾發人心省嘅。 凄凄切微可满足其用当起了原官尚未满足又做丞相书亦未满足要争国权要夺千秋帝基苦当苦霸未可满足其用未满足，死心不会放。有朝砍遍实，再一次取其用。 督就蛇吞象，做咗神仙都未必满足，只怕天梯依然未搭起，牛头马面嚟将你捉。落到地狱就想做阎王，做咗阎王又怕孤独，问君何所欲，问君几时先至满足。金堆满大屋啊未为满足，日日淘万金未为满足，千匹布照样不知足，娶妻娶妾未可满足其欲。终须有日生命亦结束，谁知那天车亡未结束，太贪偏贫有日终须会知，有朝分你大哭自娶其欲。未满足，死心不会放，有朝惨见实在自取其辱。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有啲人做嘢咧就好中意同成个团队一齐合作嘅，调翻转头有啲人就中意独来独往、独断独行。咁到底要形容呢一种独行侠，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几多套小说或影画、卡通与漫画，将 Batman 讲到太夸。精彩那段不该看勇士背后那座利马、yeah, 非但失身过总有些可怕，空手荡到怎样荡吧，你叫我上我马上去吧，手工请感谢一下，当赤手攀上大厦，你靠托我吧，还好吗？问世上有几多爱永不讲，能当蝙蝠侠好友，敢死的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于屋顶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冲到扶手，难分别所有，只分到你的心背后仍等你，就跟你走。无论企我操纵气候或有小丑侵略地球，陪你去对抗种种对手，所以所有偏合风都写我角色不要留是好友。 头先讲到要形容一啲独来独往、独断独行嘅人，我哋应该点样讲呢？之前有提过，喺英文嘅谚语里面，好多时都会用动物嚟到形容人嘅个性嘅。我哋今次就用孤狼 （lone wolf） 嚟到形容呢一种中意独来独往、独断独行嘅人。如果你系一个中意自己一个人完成任务嘅人呢，你就可以话I'd prefer to work alone and not in a team. I'm a lone wolf. I'd prefer to work alone and not in a team. I'm a lone wolf. 你就可以用孤狼 lone wolf 嚟到形容自己啦。计我话喺工作上面，既有啲时间需要自己独立做一只 lone wolf， 但你亦都有啲时间需要同人一齐合作完成任务嘅。如果两者兼得，两样都做得好嘅话，我相信你的仕途都一定会步步高升，绝对会有运行啊。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讲下呢一个啦，咁啊去行山啱啊，小白讲啊，芒草时节咁啊，报纸副刊都有写出嚟啦，咁啊， 我都有见过今年。 先问一下小白先啦，或者 Kitty 啊 ，Kitty 偶尔都会行下山，因为一年一度有两三张山系上都要嘅， 都唔止噶，其实是我系秋季开始咯，秋冬咯，唔系嗰次 好似投鼠咁样噶，佢 同小白落大雨都有行啊，嗰次都唔系秋冬， 嗰阵时放假噶，你落咁样嘅天，你都同我行， 因为我中意凉啊嘛。 都讲紧两个月之前啦，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啦、啊，睇下又有机会再行下啦、啊。因为而家就系芒草嘅季节，咁、报章就话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啦，即系对上一次见到有好大片芒草喺边个地方咧吓？ 喺边度？ 前几日咯， 前几日你已经 有快 咁 近咁近啊？ 因为屋企附近真系好多山行，咁啊带埋仔仔喺近新能潭乌蛟藤一带，咁有啲小路，咁嗰啲小嘅山路咧，其实都有啲芒草嘅，咁咪影下相咁，哦影咗啦，咁同佢讲呢只叫芒草，佢唔知嘅，细路仔未识，咁啊同佢，哦佢嗰啲几靓，系咪米嚟噶咁样，系饭嚟噶， 系 系唔系饭嚟嗰啲唔食得噶。 其实咧，即系日落嘅时候。又見到啲芒草啲反光都真係幾壯麗，我覺得即係大東山啦、啊，即係大家最常影呢。 哇！大東山咧排隊排到咧，真係暈啊！ 系咪 啊？我見過有啲群組佢哋 send 出嚟嗰啲相咧，影就係大東山，啱上個星期六定星期日啊！哇，啲人真係多得好恐怖，喺個山嗰度都排隊行緊山啊！係一座又一座嘅山，全部都好似螞蟻咁樣啦，不斷係咁喺度行路咁樣，就係、是、為咗影呢一個芒草。係 咁，除咗大東咧，睇翻報章嘅報道話，鳳凰山咧都幾多芒草嘅。咁、當然即係芒草其實都比較粗生啲嘅，其實佢個即係繁。值率都幾高啦，即 其實好多山都會見到，只不過係大片啦、定係少少地咁。 少少地咧，連我哋廣播度即係港台呢個停車場都有幾條，有幾執霧，唔知喺邊度飄過嚟 得咯。 咩啊？ 係咯， 影 close 我試過有一次影 close 啊， 即係擺塊面埋去係咪？ 冇就咁影啲草啫，費事啦，係啊，即係我又唔係好中意自拍嗰啲嚟嘅，係啊，但係有陣時去活動先要夾硬影啲相啫，係啊。 小白有影到喎，係 啊， 好靚喎， 呢個就。你屋企家居 附近咁啊，有張都係影咗芒草，其實咧都唔係話好多嘅，不過有陣時即係你都明啦，即係正如紅葉一樣啫嘛，大棠嗰啲紅葉，你有幾多棵數都數到啦，你點樣影佢咧係最緊要。 小白你嗰位都幾好，分流下，即係唔好個個去曬大東。嗱，揾翻啲資料咧，即係大東山咧，就英文名叫日落山啊 ，Sunset Peak 噶，就原來黃昏嘅時候你上到去咧睇嗰個晚霞咧就係最正最正嘅咁樣咁啊，即係不過你行上大東啦，其實都幾係嘅，因為咧睇翻 上鳳凰仲辛苦。 係啊，鳳凰我都有行過啦，大東也有行過啦，兩個都辛苦嘅，即係鳳凰就睇日出啦。咁咧即係大東就睇日落嘅，即係啲朋友係咁樣教啊嚇。咁但係咧即係大東山咧，我真係見過有啲朋友仔咧，佢真係著住高踭鞋就行上大東。 係啊，係啊，佢哋、就係為咗影嗰種 行嘅咩？ 好難啊！其實你睇翻嗰個，你有個行山嗰個足跡嗰個 app 嘅，即係係咪漁護署咧？ 可能有 個係 啊， 佢係有四粒星嘅，即係個難度係數係三四粒星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唔係大家可能著住高踭鞋啊，或者著住短裙仔就上去嘅一啲山咯。我覺得 我就係覺得危險啫。 係咯，有好多朋友真係著到好似出旺角咁樣咧，就上山。有啲牛仔褲咧上到山，你真係～哇！出汗出到咧， 幾勁喎！其實嗰啲人我都佩服佢哋嘅，咁嘅 gear 都上到去大東。哇！如果佢著翻我哋嗰啲， 咪不得了！佢咁咪去南極，一齊跑山嘅， 跳飛㗎啦！ 可能真係要睇睇啊！咁總之禮拜六有啲 plan 下，大家有啲咩好去處啦，行下山又得，打下卡又得，最緊要係要有好天氣喎，係咪 啊？係啊！下個禮拜咧就會天氣轉涼添啊！下個禮拜一北風增強啊！下個禮拜二三咧，朝頭早氣温降到16度左右。 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车多。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而家龙尾去到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浸会桥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有交通意外噶，咁啊较早前啦，而家都系清理好。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咁讲翻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嘅车龙咧，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呢，自己呢在出边还有其他工作的噃，读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呢要直接回到电台做朝早节目的。现在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放松的，他就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二台话你知， 由构思到实践，从管理到营销。中小企每一步都有不同的考虑，需要不同支援，而贸发局的中小企支援服务就是因应中小企不同需要提供合适支援。 例如创业初期要多听多睇，先可以掌握市场资讯，同埋要懂得善用各方资源，建立良好的基础。 所以贸发局会举办一系列的中小企管理工作坊，包括出入口程序、商业管理及沟通技巧、商品推广策略等等，为新进公司提供营商的实务资料。 透过贸发局配对服务，他们的配对专员会针对你的业务性质，为你拣选合适拍档，助你开拓商机。 而他们的创智营商博览，希望为中小企展示最新商业创新方案、应用科技、营运支援等一站式平台，全方位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 为了协助中小企把握全球市场新机遇，贸发局亦会举行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为中小企提供有关特许经营商机以及发展机会。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go。 9:09啊，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麻麻地啊，要跌啊吓，道指要跌211点，标普500指数咧跌1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2点啊。美股今年咧表现持续向好啦，早前咧摩根士丹利咧就预测明年年底咧将会下降4400点，咁啊直言咧美股明年咧会跑输咧欧洲同埋日本股市添，咁究竟会唔会咁发生咧？暂时都真系未反映到嘅，不过琴日咧就传统股 OK， 但系咧科网股就唔 OK 啊，所以咧你会睇翻咧港股 ADR 咧收市都要跌啊，跌311点啊，腾讯咧又穿翻500蚊楼下咯，咁啊大市点样走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今日咧阿 O 眼前咧已经有两位靓女喺度啦，咁啊仲有咧唔止靓人，仲有靓模，因为咧今日咧请嚟咧礼帽公司嘅创办人啦、designer 啦，同我哋倾下，因为过去咧即系马场都有啲大赛噶嘛，咁大赛日咧成日都见到啲靓女咧，哇好有欧陆色彩或者英式嘅一个感觉，咁样就系、叫礼帽啦，咁样嗱，我真系去到呢度咧就停咗落嚟噶啦，我呢咁粗枝大叶嘅男人咧就负责欣赏。已经好够啦，不过咧，请你嚟咧，当然啦，讲下咧，即系喺生意道路上啦，有冇啲可以启发到后生仔创业啦，或者从你哋嘅创业道路都可以取下经啦。咁啊，早上咧，请嚟咗 designer Imelda 啦，系早晨， 早晨，大家好。 仲有咧 ，Daisy， 你好啊 ，Daisy。 Hello， 早晨。 咁一开始个缘起系喺边度嘅咧？我想问一下啦， 或者我讲先啦，我系 Imelda。咁其实当初系我因为我之前读 fashion design 嘅喺香港。咁跟住就機緣巧合之下，我好中意即係自己手作啦，咁就做咗一啲頭飾俾自己生日嗰陣時戴嘅。咁跟住就好多朋友都話：咦，你整呢個好靚喎，好喎。咁跟住就即係其實係喺朋友嘅鼓勵同埋推波助瀾之下，我就繼續再做。第二、第三、第四個我自己嘅頭飾，咁但係去到一個樽頸位咧，會發現，咦，原來我就咁做呢啲頭飾咧，喺結構上面咧，有一啲位係真係做唔到啊！如果我唔去進修嘅話，係啦，咁所以之後就真係去咗英國度進修，點樣做帽啦？你頭先係啦，阿歐，你都講得好啱嘅，禮帽呢個字其實 millinery， 其實英文譯翻出嚟係女帽咯，即係女性嘅帽咯，咁但係即系依家呢个年代嚟讲，确实系女仔多啲花巧嘢，即系会戴得多啲嘅， 靓好多系啊！今日咧，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未必感受得到，我就感受得到啦。戴咗礼帽咧，个女仔都特别靓嘅咁样，咁啊，即系 Daisy 特登做个 difference 喺度啊，佢特登唔戴嘅，咁啊知道戴咗 before after， 依家全部都系兴做呢啲 before after 噶嘛。咁好啦，嗱，你又负责做咗啦，咁系咪引来一班闺蜜即系话，喂，你做开铺头啦，做生意。好多人噶，有市场噶，咁样系咪有人旁边怂恿你咧？而怂恿你嗰个系咪 Daisy 咧？吓， 其实呢个咧 business 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已经认识 Emada 嘅时候，已经佢系 start 咗呢个 business 一啲时间噶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啊，即系如果净系做朋友咁样会嘥咗，因为佢个手工做得好好啦。 哦，即系你系投资者。哦， 其实就唔可以咁讲。我谂我哋嘅关系就系。我哋係朋友，亦都係工作上面嘅夥伴咁樣，就真係非常大家好欣賞對方嘅嘢嘅一啲特質，咁於是乎嗰個 chemical reaction 就出咗嚟啦。 係，我都好欣賞啊，因為咧眼前都擺咗好多唔同嘅禮物啦，都係好 elegant 嘅，同埋我自己呢啲都係啦，好粗枝大葉嘅男人，我都係欣賞啲女性戴咧就其實禮帽是一種文化啦。首先，我一定要講，即係雖然我哋呢個 segment 係關於啊點樣創業啊，好似好金錢咁啦。今次嘅部分，可能我哋留到 part two 先講，因為咧每一頂咧我都輕手放。人工係最貴，人手係無價 ，tailor make 亦都係無敵嘅咁樣嚇。咁我轉個頭先講啲關於金錢嘅嘢。嗱，一開始嘅時候 人就得一個啦，即係可能 designer 得一個，你冇可能將啲禮帽量產噶嘛。咁究竟啊，譬如有啲客户落 order 嘅時候，點樣接到啲 order 咧？而我知道，譬如你哋喺馬場頭先都有講啦，開節目嘅時候，即係大賽日，哇，真係好多靚女都會有嗰啲禮帽喎。其實呢一年係咪淨係做嗰兩三日已經 OK 噶啦？係啊，可以夠食噶啦，咁樣嘅咧，我想問一下 Daisy。 如果喺生意嘅層面咧，其實香港做藝術係好難嘅。無論做音樂又好，做我哋呢手工又好，都係好難，因為逢親手製嘅嘢，頭先所講啦，時間會用得耐啲嘅。咁即係話平時可能工場可能一個月做到1000嘅量產嘅嘢，可能我哋一個月先至做到一個 order。 係啊，係啊。 咁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咧，手工嘅禮帽咧，我哋收嘅價錢咧都會相對地係比一般嘅產品高翻少少。 我想問咧，幾多錢一頂㗎？ 我哋而家嘅 range 咧，咁有一啲入门级啦， 唔使讲入门级噶啦，系啊，我哋呢啲一嚟梗系唔入门咯，我哋土豪式嘅性格，最贵嗰只开嚟见我，唔系讲笑讲笑讲笑，系戏剧效果啊。 2000多元到过万都有 嘅， 系啦，就视乎唔同嘅物料啦，同埋嘅结构啦，需要嘅时间咁样。 但系嗱呢个又系相辅相成嘅，我俾得咧200元买顶帽，当然要求冇咁多啦。我俾得20000元买顶帽，我就好多嘅心思细密嘢要同阿 designer 去倾噶咯，系咪啊？咁倾嘅过程，你系咪好似啲头先用音乐嚟做比喻几好？我自己都系属音乐啲，话晒我都系个 DJ， 系咪好似啲作词人咧，同埋个高手咧，要倾两三个钟头偈，谂下个创作意念系点，有啲咩 inspiration， 跟住先去 create 一顶帽出嚟咧？ 其实咧就唔止倾两三个钟头嘅， 少咗啲啦，我觉得系咪？ 系啦，我哋首先就会见面先啦。咁最主要就系倾下佢当日即系 event 嗰个 look 系点样啦，佢会着咩衫啦。咁通常我哋嘅模式因为订做噶嘛，咁就会衬翻佢件衫。咁可能个客咧都系未知自己着咩衫 ，OK 咁唔紧要。咁我就会想即系问一问佢自己最中意咩颜色啦，着啲乜嘢颜色乜嘢类型嘅嘢最舒服啦，其实系一个 tailor made 嘅流程咧，就要服侍埋佢嘅喜好啦。 服侍呢个名几好啊，因为好似 counseling 咁样啊，即系好似咧慢慢咧，你有啲心灵接触，你先可以。其实好难嘅，你有阵时做 designer 咧，你揣摩到客户嘅一啲想法咧，其实有三大方向都系令到好多 designer 却步。因为我有朋友都系。做時裝設計嘅，咁又係都同你 background 好似啦，跟住又去咗聖馬田嗰個進修。翻嚟香港咧，最難係咩咧？好多客咧就係話tailor made 唔緊要啊，要特別啦，同人哋唔同啦。咁大概你想點啦？但係其實佢嘅想點又係要同人哋同喎。咁你究竟同定唔同啊？咁樣就即係比較難，同埋佢哋啲詞彙或者語言咧，佢好難講到俾你聽。究竟佢心目中想要啲咩？會唔會都係你面對嘅難度啊？ 冇錯，係一樣嘅。佢哋唔識得表達係正常嘅，因為如果佢識得表達就係一個 artistic 嘅人啦。咁我諗我哋 designer 同 artist 嘅分別咧，其實 designer 係要我哋去做我哋嘅作品咧，係適合我哋嘅客人咧，係客人滿意嘅。咁 artist 就係、是。你唔需要理你個客人嘅感受，我就做咗一件表達我自己嘅作品，所有嘅 artist 嘛。咁所以呢度係有唔同啦。咁確實 designer 係真係服侍客人多啲。我哋即係其實最主要嘅宗旨啦，都係令我哋嘅客人滿意啦、開心啦，同埋佢著出嚟係靚嘅咯。即係做呢一個 business 啦，我都中意嘅，即係真係將一個嗜好變為一個工作咯。雖然有啲人講話當你將你嘅嗜好變為一個工作嘅時候，可能就會有啲難度，或者可能就唔係咁開心，但我覺得要同即係賺錢啊，點樣去維生呢？要大家攞個平衡咯。我絕對贊成呢一樣嘢 嘅。咁希望啲創業者都聽到呢一句説話啦。咁真係你有陣時你唔可以不惜公本咁不計成本噶。咁你產品都有周期，點樣制定個營銷策略啦？點樣將個成本好好控制咧？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嗱，今集講住咁多先，下集再請咧兩位咧禮帽公司嘅創辦人同我哋分享更加多一啲營商同埋咧創業之道。多謝你哋 ，thank you。 笑。 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可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再破绝配吗？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爱向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单丁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结果，感激光还给我，愿要我这种配 又是时候认识一下日本威士忌。讲开日本威士忌，不得不提日本威士忌之父竹学正孝。这位传奇人物是首位将威士忌制造技术从苏格兰引入日本的人。当今两大的威士忌制造企业都是多得他的教导，而得到更加多的关于威士忌的传承的。日本的威士忌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些就偏好甜口一点，有些就间接一点，有些就有些历练30年以上，有些就比较轻身新鲜一点，各样那样各色其色，追本溯源，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威士忌文化更加多。我是阿欧，听多样嘢，旁下身。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 Eva 电话，早晨 Eva。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我知道咧，你啊妹啦，同埋妹夫咧都生日，佢哋叫咩名啊？ 我个妹夫叫做唐德文。 啊，文哥啊。 系啊。 妹妹咧？ 妹妹叫做韵帝。 韵帝啊？ 系啊。 哦，咁得意个名。 系啊。 哦，即系乳名嚟嘅。 系啊。 我有冇啲特别意思噶呢、這个？ 有啊，我阿爸阿妈想去带个细佬落嚟啊。 咁咁八卦问句有冇带到啊？ 带咗几个妹妹出嚟。 哦，一样咁开心啦。 系啊。 咁啊，佢哋生日啦，佢哋系正日生日啦，定系几时生日啊？ 啊，未到嘅，我嘅妹夫就十一月三十号，我个妹妹就十一月廿六号。 廿六咁都系下个星期嘅事啊，都要准备定一齐庆祝咯。定系你哋屋企都系有得佢哋自己庆祝噶？ 一齐庆祝， 一齐庆祝嘅，买个大蛋糕翻嚟。而家通常咧，庆祝生日嗰啲方法啊、套路都系出去打边炉、放题，系咪都系咁咧？你哋 食中餐多啲咯， 食中餐好喎、啊，叫佢食饭健康啊！如果唔系你唔节制嘅，而家啲人食放题食多。 系，同埋有一样值得高兴，佢哋两个都开始登录啦。 哦，系咩？ 今年系啊。 咁啊，嚟紧就准备有两蚊咯。 系啊，所以开心到不得了。 系咁啊，又荷包悭翻钱啦。咁而佢哋仲有冇工作啊？使唔使祝福佢哋工作顺利，定系都祝佢哋生活愉快就够啦？ 两样都有。 咁啊，平时有冇？ 仲有一个咧，就系佢个女细女正日生日。 哦，今日生日啦，十八号。咁你哋会点庆祝啊？呢个又 一齐庆祝啊！一分好和洽，好开心。 系好融洽，好开心。啊，咁啊开心啦。好啦，最后啲祝福说话，咁啊俾你同所有生日嘅亲朋好友咧，就讲翻句祝福说话先。 好啊，几位生日嘅。哎呀，唔识讲添。 哎呀，几位生日嘅主角咯。 吓，几位生日嘅主角，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咁啊，最紧要就系约翻 Eva 咧，一齐出去饮饮食食，开开心心。 系啊。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祝咁多位生日嘅朋友咧，都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好，拜拜。 多谢你啊，白元浩。 好，唔使客气，拜拜。 好，拜拜。 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登对，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禁住黐住，所有不对都会肯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根本可将爱不加盟。我说若是你要温暖，请你慢点怕都打转。我预定要你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呢、这个时间咧，1872388等紧大家嘅电话。如果你都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去点唱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啦。 系一定要点啦， 啱啊！听住 Eason 呢只歌《I Want》点唱啊？ 系啊，嗰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开始出嚟噶啦， 系啊， 嗰啲1123啊嗰啲咧，系啊，开始好记噶啦嘛，1122啊嗰啲咧，120啊嗰啲咧，有啲男人结婚啊拣呢啲日子咧，一定冇记错噶嘛，系咪先？ 系啊， 系啊。 啱 ，我都系揀呢啲日子，其中一个系我嘅结婚周年纪念嚟嘅，因为 咁啊，大家打电话嚟点个唱 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请刘畅出嚟先。阿畅，早晨， 早晨，畅畅，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咪一嚟又睇医生啊？我哋 系啊，好啊，嚟咧就同大家讲下咧，今晚7:35，医生与你，咁今晚继续有呢个迷思大 fact check 啊，咁啊，今晚 check 一 check 水， 水， 咁啊，水系大家日日都要饮噶啦，人人都要饮噶啦，咁啊，但系原来当中都有啲学问嘅，就系譬如咧，翻煲水啊，即系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翻煲啲水啦， 会噶。 我都会喎，咁但我又听有人讲咧，翻煲水会影响健康咁话嘅， 系啊， 我每次都好挣扎嘅，但我每次都翻煲嘅，咁究竟系咪真系饮翻煲水会影 响？喂，咁我要约你一齐睇喎，唱今晚， 系啊，一定要睇， 我哋一路饮住翻煲水一路睇啊，不如， 系饮完啦。去到夜晚饮晒噶啦， 系咁节目都可以翻睇嘅，其实 系冇错， 唔止水可以翻煲，节目都可以翻睇噶， 冇错啊， 再睇啦， 即系今

我想开麦讲下香港运动员的奋斗经历。 我哋老师想做教育节目，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回归25周年，我哋想做个讲香港人的广播剧。 社区参与广播第37、38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体育及康乐、教育、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lhk.hk。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与别不同。近呢十年，超级英雄电影系列叫好叫座，点解咁多人鍾意睇呢？特技效果好，又有娱乐性。所谓超级英雄，即系拥有超能力，能人所不能。见到佢哋警恶情奸，保护地球，梗系好睇呢。坏人有报应，舒服晒。点解我哋对超能力咁着迷呢？超乎常人、哦、现实生活里边，我哋只不过是一个平凡人，平凡到冇得再平凡。但是只要投入这个电影世界，投入埋呢啲角色，我就唔是一个平凡人，我是一个超人。平常生活个个都一样，我梗系想变到好似超人咁样。为咗令到大家容易啲投入，呢啲超级英雄最初诞生嘅时候，全部都系一啲普通人类。佢哋通过科技又好，或者基因突变都好，就拥有一啲同常人唔一样嘅超能力啦。仲要系唔多过佢哋辛苦添，好似一瞓醒觉就变得好有能力。大家好想同佢哋一样，瞓醒觉由平凡人变成超人，最紧要系唔使辛苦。如果拥有这种能力，在现实世界就不用被人虾了。但是有另一类的超级英雄，本身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这些出世已经拥有超能力的人，反而他们很想过一些平凡人的生活，向往那种跟所有人一样的感觉，甚至乎想放弃自己的超能力，就是想过一些跟平凡人一样平凡不过的生活。拥有超能力甚至令他们内心好痛苦。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有超能力还痛苦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跟其他人不同咯。当你跟其他人不同，就会开始对你有警惕，甚至乎恶意相向。到底其他人是怕你有超能力，还是只是怕你跟他们不同呢？平凡人想有超能力，有超能力的人想过平凡生活，真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现实世界其实跟超级英雄电影真是一模一样，只要你跟我不同，无论你有没有超能力，是叻过我还是差过我，我就会排斥你，甚至想消灭你。所以我哋好想有超能力，因为只要有咗超能力，我就可以对付想对付我嘅人咯。咁究竟系因为我哋想有呢啲超能力，所以睇呢啲超级英雄电影，还是因为我哋睇咗呢啲超级英雄电影，我先至有呢啲谂法呢？突发奇想，如果你有闪电侠的能力，你会选择快点收工还是快点开工？又或者如果有得给你选，你想做哪个超级英雄呢？我想做钢铁侠、蝙蝠侠或者黑豹，可能只是想好像他们那么有钱。

嘅，今日讲下咧点样拣食材，咁啊知道大家咧都进入呢个打边炉嘅季节啦，咁啊其实都好方便嘅，买完跟住打边炉就一镬熟啊嘛，咁啊快快脆脆，咁又可以即系一班人咁样大家一齐食，又唔使煮咁多餸，咁但系咧都系一个自肥陷阱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拣得啱，边一啲咧系热量炸弹咧就唔好食咁多啦，成日都话越好食嗰啲嘢咧就越肥啊嘛，系啊，你打边炉有冇中意食啲乜嘢肥嘢啊？ 梗有啦， 午餐肉。 午餐肉啦，响铃啦， 系咯， 响铃最肥啊，系啊，咁啊，仲有乜嘢中意食咧？其实肥牛都中意食啦，跟住啊，其实打边炉所有食嘅都唔系好健康噶，老老实实，嗯， 咁啊，可以同大家睇下诶， 嗰、个肥表啊，系咪啊？嗰个肥表好好肥嘅个列表就系话，喂，响铃啊啊，即系嗰啲枝竹啊、腐竹啊嗰啲好劲噶嘛，系咪？ 系啊，喂，咁呢啲咧，我又唔想逐个讲，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即系第几位系啲咩第几位，即系嗰啲墨鱼丸啊、鱼蛋啊，咁其实嗰啲咧都好肥噶，即系你话食几粒已经就即系好高卡路里噶啦。但我反而咧觉得想提提大家就系点样有一个叫做大朗去到拣呢一样嘢咧，首先就。揀咗個湯底先，因為湯底咧其實好鹹啦，有好多鈉質啦，亦都有好多油脂啦，咁所以其實咧都最好就揀翻啲清清地嗰啲啦。我自己啊中意，即係如果清清地咧，嗰啲芫茜魚片啊，即係你話麻辣嗰啲啊，即係而家好興嗰啲酸菜啊嗰啲咧，酸菜白肉嗰啲咧就會比較肥啲啦。咁啊，所以咧湯底就首先要揀咗一啲唔好咁濃味嘅先，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就要水腫噶啦，食得。太咸，即系高钠啊嘛。咁第二个要点咧，就系拣一啲圆形食物。乜叫圆形食物咧？ 圆形啊，即系冇加制过咯，冇后制嘅一啲食物咯，即系萝卜就萝卜咁样系咪？ 冇错啦，就系 original 嗰个圆形，就唔系 circle 嗰个圆形，即系咧好简单，即系谂下呢个食物本身嗰个外观上。同而家你見到佢個樣子、有冇好大變化先？即係佢魚片咁啊，即係好明顯嘅就喺魚身嗰個片出嚟啦，係啦，同你魚蛋咧就爭好遠啦。魚蛋係一粒，即係出面仲要黃黃地色咁樣啊， 炸 過嘅，係啦，加工咗嗰啲咧就唔係圓形嘅食品啊。咁、譬如你話蟹柳啊，或者一啲嗰啲餃啊，嗰啲一粒粒嗰啲燒賣啊，咁嗰啲咧就唔係啦，就唔係圓形嘅食物啦。 蝦餃啊、燒賣就唔好搞啦。 系啦，咁啊，同埋咧，啲肉嗰啲咧就拣翻啲低卡啲嘅肉类啦。有啲咩系地雷肉类咧，即系比较即系肥啲嘅咧，嗰啲牛五花肉啊、梅花猪肉啊，咁啊比较瘦啲嗰啲咧，可以拣翻啲。 有啲朋友咧打边炉咧，都用猪颈肉啊嗰啲去咩打噶，好激噶，嗰啲其实真系好肥， 好肥哦。 系啊， 系啊，咁啊， 但系又好食。 系啊，同埋嗰个次序都紧要嘅。即係有啲人就話，不如我哋食咗菜先啦，係啊，因為通常咧，你淥完啲肉咧，嗰啲湯咪好肥膩嘅， 好油， 仲有時咧淥完啲牛，仲會好似有啲泡酒會出嚟，係要撇走佢噶嘛，咁你先至再淥菜咧，嗰啲菜就好似吸咗好多嗰啲肥 油啊，係 啦，咁所以可能一開頭你都會食咗啲菜啊，食咗啲蘿蔔打咗個底先，係啊，你之後又會即係已經飽咗少少啦，唔會係咁好放肆咁食肉啦，咁調整下個次序咧，亦都可以控制下呢個。卡路里嘅吸收嘅，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啱啱咧，即系先同阿钟哥同阿芭比讲开，你又讲打边炉，我话好想食打边炉嘅一款咩咧？就系、打边炉嗰啲买啲龙趸翻屋企啊，即系龙趸你唔使买成条噶嘛，通常喺街市你系买一攋一攋咁，可能譬如几十蚊至一百蚊，跟住佢就卖俾你咁样噶嘛。咁啊佢即系攞落嚟咁啊洗一洗，跟住再摆喺呢个打边炉嗰度咧，哦我就觉得都几好食。咁而且咧就感覺上亦都健康啲啦，咁啊唔使話下下淨係食嗰啲咩丸咩丸啊，嗰啲丸咧就好肥下嘅嗰啲就，咁啊就唔使啦啊，咁啊可以睇下咧，大家俾多個材料，大家諗一諗會唔會打邊爐嘅時候又選擇下呢一個龍趸啦。好，咁啊今日嘅享樂時代咧，咁啊入翻正題，咁啊同大家講咧就講一種嘅運動喎。 咁呢種嘅運動係咩嚟嘅呢？咁就係、是我呢就非常之少玩嘅。係。係啦，咁就係講嗰啲叫做攀石嗰啲。 哦。 Kitty 應該有玩過喎，之前 我玩過兩三次咯，都係做訪問嘅時候。 係咯，我見你同阿超 B 都一齊玩噶嘛嗰、那個。我自己玩過咧，其實因為我玩嗰啲好低層次啊，咁、變咗咧攬幾步啊，隻手捉住幾嚿咧，就已經係可以登頂。我懷疑我玩嗰個細路仔版本 係 level one， 係啦，即係 level one。 有分好多 level 喎，嗰次 大人最攀得最多係咩？大人。 听唔到， 大人攀得最多系乜嘢？ 攀富权贵咯， 就系咯， 唔系咁容易答到啊！你其他拍档 攀龙附凤啦， 唔系好唔系好答到呢啲啊，钟哥系啊！如果有一日我放假，你唔好搞呢 get 啦，知唔知啊？ 攀富权 系攀富权贵， 我会好失落啊！如果你放假， 唔会，所以我唔放假咯，我同你一样唔放假。我见你唔放假，我都唔够胆放假，系咪？ 好，但 我 mark 低佢先。 喂，关于啲攀石咧，我上次咧未拍嗰个港台电视三十运动圈赛，喂，其实都几好玩喎，小白，我觉得你有潜质去攀。因为佢其实用你全身的肌肉、我见你依家个 core 都出晒嚟，又减食咧，又冇咗肚腩仔咧、可能你劲啲，可能 系嘛？我都想试一试啊，因为咧，我觉得攀石系另外一种嘅运动嘅技巧嚟嘅。咁如果你净系譬如好似我咁，多数都系啲跑动式嘅运动嘅话咧，咁可以试一试呢一类型。我觉得系冇咁激烈，但系。靜得嚟，亦都相當之虛耗你體力嘅運動，因為佢每一步咧，其實你要睇清楚嗰、那個觸石嘅位置啦，咁亦都咧就係、是、要安全措施當然做得好啦。另外咧就係嗰啲裝備其實亦都好緊要，佢哋亦都佢哋自己本身嗰啲叫做攀石着嘅專用鞋， 係、又要整啲粉喺度拍下隻手， 係啦係啦。咁我見到有啲咧真係好有型喎，特別喺外國玩攀石嗰啲朋友咧，嗰啲選手，佢哋甚至乎拍嗰啲片啊，影嗰啲相咧。是直头个人有一时又倒吊啊，一时咧又好有型咁。 你讲啲室内嗰啲啊嘛？ 室内，我讲啲室内嗰啲嚟啫。咁啊，即系室内嗰啲有一样嘢好就系咩咧？你长期你都系有条安全带绑住，系啦。即系我觉得成日玩埋玩，安全啊始终都第一嘅。咁啊，即系叫做有得玩，继续先至可以做世界冠军啦。 同埋咧，即系小白都令我忆起嗰部咧真人真事电影啊，127小时咧，阿詹士发难高啊，嗰阵时就喺大峡谷嗰度攀， 系啊，摄咗只手嗰个嘛， 系啊，跟住哇又要。整斷咗隻手， 但係嗰個就係户外噶嘛， 佢個户外 啊，但係外國嗰啲又好興爬户外噶，其實 係啊，我就冇呢個膽量嘅，我就呢啲位咧，我都 安全至上， 係啦，安全至上。 我第一次見到嘅就係 Mission Impossible 第二集咯， 單手 Tom Cruise 啊，自己喺度攀石， 好似謝天華都 試過，係啊，仲拉 平哥， 我都記得呢一幕。 系咪我哋唔想尽啦？你用 Tom Cruise 嚟做比喻，我哋用谢天华嚟 讲。你讲埋话关礼杰会由天台跳去天台， 都系嗰、那个嗰、个叫跃动跳啊，跳 由天台跳去天台嗰个真系神作，系咪？唔紧要啦，即系创作嘅啫，系咪先？郑伊健都入樽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见到咧，其实坊间都多咗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可以玩室内攀石嘅地方嘅。咁啊，当然大部分都系工厦改建啦。咁啊，入边当然亦都系第一，你入去帮衬嘅时候，或者入去想试下呢啲运动，佢有部分咧系有埋亲子专区嘅。所谓亲子专区咧，即系都啱俾小朋友。咁佢亦都有写到年龄，例如呢个系3岁至6岁嘅，咁嚟玩翻我嗰个 category 啦，系咪先？咁如果你系谂住要越级挑战嘅，咁啊最好咧有教练嘅情况底下啦。即系譬如我带我仔仔个6岁嘅。我唔會俾佢玩大人嗰啲嘅， 係啊 係 啊， 即係安全咧，始終都係就係呢句啦。第一係咪先？咁如果你話喂見到個仔即骨骼精奇咁樣，8年難得一遇嘅，我想越級挑戰，唔係唔得，咁你問下個教練，咁啊有個教練傍住咧，你想點越級咧，你都安全啊嘛，係咪先？ 同埋即係之前咧嗰、那個。極速攀爬咧都納入咗咧係奧運項目嘅，即係對世界 啊， 係 啊， 所以咧其實有陣時候我哋喺度諗啊，係咪一定要打劍先做到金牌冠軍啊？游水先係攞到獎牌啊？踩單車其實唔係，可能室內攀爬咧都可以試下成為運動員。 係啊，運動嗰個範疇或者可進入奧運項目嘅咧，其實都係會有改動嘅。例如譬如馬術咁，亦都話到喺巴黎嗰度都有機會最後一次啦，係咪？因為覺得啲馬仔都好慘㗎啦，係咪？咁亦都有啲嘅運動亦都係新加入嘅，會唔會即係譬如你話壁球咁，會唔會遲啲有啲新加入咧？唔知㗎，係咪咁？如果有壁球，我覺得都幾好啊！香港咧都幾適合壁球發展㗎。 壁球香港 係啊，香港咧呢一類嘅運動咧。 系做得好。 室内攀爬咧，我就生不逢时啦。室内攀爬即系速度嗰个啊。以前我哋细个瞓碌架床上格，阿妈一打你咧，跟住你就会攀爬噶啦。爬得好快，爬到上上架床噶嘛。我系生不逢时。 我细个都中意喺嗰啲碌架床嗰度咧周围玩嘅。咁而家我见到有啲地方甚至乎咧就玩得好大嘅，即系佢嗰个叫做都叫室内攀爬，但系佢将个室内个墙壁咧移师到去室外。咁亦都系做足安全措施噶嘛，俾栋大厦你可以自己爬上去嘅咁样。咁、那个视野啊或者胆量啊需要更加强劲啦。 係啊，咁依家又兴 Spider-Man 呢爬爬下又一日係咪先揈下揈下又一日 啦。係 啊， 咁样。做人好简单。 係啊，咁搵下啲唔同嘅亲子活动玩下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